生应不息， 我哋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嘅精神全城嘅抗疫。 唉，我都冇谂过要通宵扑口罩啊！ 而家搞香港人咧几恐慌， 我哋都唔好埋怨人哋啦，自己做好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呢一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啲人认为佢要争取佢嘅嘢，用非法嘅方法去达到，咁我哋要执法，自然会系唔中意我哋警察噶啦。 年青人关心嘅唔系今日，而系2047。 我哋希望佢哋真系尊重一国两制，系行翻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系仍系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嘅家园。 面对再多嘅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 星期四嘅晏昼5:10，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嘅温度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咧83%嘅。嗱，最新咧就系新冠肺炎嘅喺香港嘅确诊嘅个案数目咧又再增加啦。截至到咧系寻日嘅晏昼啦，累计咧有411宗，当中咧410宗咧系确诊，一宗咧仍然系疑似个案嚟嘅。咁亦都要留意咧，其实呢啲嘅个案入边咧，都牵涉到有几个嘅群组嘅，其中一个咧就系兰桂坊嘅嗰个嘅乐队群组，患者咧就增加到去13人，当中系包括咗咧8个嘅乐队成员、2个嘅酒吧侍应、3个嘅顾客嘅。嗱，咁啊，大家我相信都有留意到啦，就系星期一嘅时候咧，其实特首咧亦都系公布咗一啲嘅措施嘅，其中咧有一个建议咧就系想透过立法暂时禁止咧全香港咧8600多间领有酒牌嘅酒吧啊、食肆啊、会所啊等等咧卖酒。连日嚟呢个建议咧都引嚟酒吧业界啦、饮食界嘅好多嘅反对声音。公共卫生专家咧亦都质疑到佢哋设施嘅效用嘅，话咧呢一个咁嘅措施咧其实系不足以限制人群聚集，就连咧行政会议成员啦有好几位啦都提出异议。譬如咧，汤家华啦，咁佢就话咧，呢个咁嘅做法咧，就系叫做刀皮不刀肉，就唔能够防止到人群聚集、截断传播链嘅。咁而另一位咧，行会嘅成员咧，叶刘淑仪咧，就担心咧会引嚟一个嘅司法复核嘅。咁另外嘅一位佢本身亦都系饮食界嘅议员啊，张宇仁啦，就更加表明咧系唔希望有禁酒令嘅。嗱，但系咧，其实无独有偶，即系几位嘅行政会议成员咧，包括咗系汤家华啦、林正财啦，同埋叶刘淑仪啦，都有提出咧。咦，咁究竟系唔系可以用一啲嘅措施去立法限制公众嘅社交活动？譬如咧，系限制外出聚集嘅人数咧。譬如汤家华咧，佢就话系外出嘅聚集人数咧限于2至6人，4人咧就系最适合嘅。咁而叶刘淑仪咧，亦都认为咧应该系要限制聚会人数，认为咧唔准咧多过4人嘅聚会啦，限制大型聚会啦，等等。佢话呢啲措施咧推行2-3个星期咧都系属于合理嘅。而林正财咧亦都话啦，即系最直接同有效切断病毒传播链的方法咧，就系即系限制人群聚集的数目啦。咁亦都相信咧，如果政府推出相关的措施咧，市民系会接受，亦都话咧聚集人数系可以限于3至4人嘅。咁另外嘅一位嘅人士就系叶国谦啦，就话即系对于禁酒令系有保留，但系限制人群聚集咧呢个建议咧就有得谂。嗱，究竟大家点？怎样去理解，即系好几位行政会议成员都觉得，应该要采取一个限制人群聚集的措施，限制人群的人数咧。大家有啲咩意见同睇法，可以打电话嚟1872-31咧，发表一下嘅。唔禁酒，限制人群聚集措施，会唔会系更加好呢？ 今日 新闻追踪。 2020年3月26号，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在凌晨时分被警方以涉嫌干犯作出具煽动意图作为罪拘捕。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莫俊杰： 警方咧系会检视被捕人咧系有冇同时干犯私隐条例里边嘅罪行啦，亦会咧征询律政司嘅意见，研究被捕人咧有冇违反高等法院在上年十月和十一月颁布的两份禁制令，从而干犯呢藐视法庭罪。 民主派议员批评警方以一条过时的法例作检控是打压异己。公民党郭荣亨： 对上一次动用这条条例就是1952年的时候，控告大公报登一些文章是犯了这个煽动意图罪。聯合國就住呢一個過時生鏽嘅法例咧，係多次叫香港政府咧係馬上刪改佢。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合會會長麥美儀話：由於從內地翻香港之後要家居隔離14日，縱使內地經已復工，但係本港廠家仍然未能夠去到內地處理經營安排。 希望政府可以喺個別嘅廠家可以俾到佢哋或者一兩個啊。點對點啊，同埋可以限住一個禮拜一次天俾佢翻上國內，而唔需要翻嚟再隔離咧，咁啊可以幫到啲企業喺邊做緊 operation 啊。 本港今日再新增43宗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個案，其中29人由外地嚟港，另外有14宗冇外遊記錄。在本地新增個案入邊，有3位係酒吧職員、4位樂手，以及一啲曾經去過酒吧嘅人士。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首先咧，更新一下咧嗰個確診個案嘅數字啦嚇。之前所提及嘅411宗咧，就係截到去25號嘅即係宗數嘅。咁啱啊嚇，今日咧係衞生防護中心最新嗰個數目咧，累計嘅總數應該係453宗。咁係新增咗咧43宗嘅。咁當中咧亦都是涉及到咧，系酒吧同埋乐队嘅个案啦。咁所以咧，呢个咁嘅情况咧，亦都系要留意嘅。嗱，头先亦都讲到啦，就系即系有唔同嘅行政会议成员啦，对于禁酒令嘅成效咧提出质疑，并且系提出咧似乎会唔会系禁足令啊，会系更加好咧，即系限制聚集嘅人群嘅数目。电话号码18721，大家点睇咧？打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系请嚟行政会议的成员，是亦都是来自民建联的张国军。张国军你好。 你好，大家好。 是张国军，似乎你们行政会议成员是不是都比较罕有地对于特首的这个禁酒令的建议呢，都好几位都反对，为什么呢？ 唔係應該咁講啦，你話幾日前即係特首就提出過一個即係啦，即係關於禁酒方面嘅一個措施，即係諗緊喺呢個方向去做。咁提出咗之後，大家都見到其實喺社會上大家會有一啲唔同嘅睇法，又或者係特別係業界咧，佢哋嘅睇法咧都幾強烈嘅咁樣。咁但據我所了解，其實即係當日即係特首提出呢個禁酒嘅呢個措施咧，其實就唔係話已經決定咗話要去即刻要做。而是他是在这个方向里面，他是在想，也都希望在即未来这几天里面是能够即听到大家的建议之后呢，在这个方向里面做一个最即适合现在这个疫情的一个的措施。所以我相信即可以这么说，当日的可以是一个抛砖引玉的一个建议啦。但是最后 呢個即係特區政府究竟決定嘅措施會係禁酒啊，定係話唔會用戒備嚟做啊？甚至好似大家而家所講，特別係啲醫學專家所講，會係一個係限制即係人群嘅一個聚集嘅一個措施咧。咁我諗呢、這個我相信特區政府好快應該會有一個決定噶啦。 嗱，但係佢星期一拋出嚟嘅時候，係咪真係淨係做緊一個拋磚引玉咧？因為佢嗰陣時公布嘅四項嘅措施，其實其中嗰項就係講到話係禁止一啲嘅即係暫時啦嚇，暫時停止咧一啲另有酒牌嘅食肆酒吧咧等等去賣酒啊嘛。咁但係實際上佢似乎亦都冇講話，喂，即係呢樣嘢係聽下大家點樣睇法喎。咁但係反而咧就係呢個措施提出咗之後咧，睇到譬如你哋嘅立法會同埋行會嘅同僚啊張宇仁，佢同時因為飲食嘅立法會議員咧，就有相當大嘅異議聲音。咁亦都有啲消息咁講，就係話呢個建議提出嚟之前咧，其實就並冇同行會咧去商討過嘅。咁所以你話拋磚引玉呢樣嘢，會唔會係反而係因為聽到社會有好多嘅即係反對或者異議嘅聲音而作出一個調整咧？ 當然我諗嗱，當政府未有決定之前咧，佢提出一啲建議，咁呢個我相信大家都覺得係無可厚非啊。咁但係喺佢提出一啲建議到正式落實一個措施呢、這個時間裏面，如果係有任何地方係值得去修改建議，或者係加強添啊，加強一啲咁嚴厲嘅措施，可能會更加幫到社會嘅話，而最後決定係做呢樣嘢咧，咁我覺得咁樣嘅一個決定咧，應該係值得支持嘅啊。而事實上咧，我諗過去呢幾日咧，其實大家睇翻個數字，特別好多專家都提醒我哋咧，香港嘅情況未來呢個零禮拜咧係好關鍵、好關鍵嘅，因為而家係見到就唔單止係啲輸入嘅個案係增加咗，而因為輸入個案而跟住導致喺社區裏邊咧，亦都好似係出現咗一啲嘅本地嘅個案咧係增加咗嘅，咁所以未來呢十幾日，如果我哋係唔能夠係有效係壓止嗰個嘅上升個趨勢嘅話咧，可能咧，是去到一個我們是可以這麼說，真是一個非常之惡劣的情況，到時未必是可以再控制到。所以你問我，我都認為可能在措施方面，我們是不是要想一些是嚴厲的措施去壓止那個的聲勢。而坦白講，提出你話去禁酒啊，或者禁某一啲界別嘅活動咧，肯定會導致某一啲界別咧嘅反彈。我諗呢一個大家都可以理解嘅，即係無可厚非嘅。咁而且而家我哋所見到疫情嘅擴散咧，唔單止係淨係飲酒嘅，大家都所講啦，其實係因為人群嘅聚集啊嘛。咁所以我哋講緊就唔單止係呼籲大家唔好大家走埋去一齊去飲酒啊，甚至係其他啲人群聚集嘅活動，我哋都應該係避免。嗱，呢個先係即係專家所講最關鍵嘅地方。所以我覺得喺政府將會推出嚟嘅措施，應該係要去針對我哋人類即係聚集嘅呢一個嘅行為嘅模式，而唔係用界別去做咧，可能係會更加有效嘅一個抗疫嘅措施咯。 但你都識講，即係會講啦，就係你未來嗰十幾日咧係好關鍵啊嘛。咁公共衛生專家甚至話咧，唔係未來嗰十幾日啦，佢根本就應該喺週末週日之前咧，就應該要提出相關嘅一啲限制措施。咁今日已經星期四啦，就算咧你話係真係行禁酒令嘅方向，咁亦都未睇到政府到底嗰個嘅即係。法例修改的建議具體來說到底是怎樣，那會不會反而是即這幾天的時間其實在蹉跎了呢？如果譬如一早是提出一些更加嚴厲的限制人群聚集的措施，當然都可能會有社會的反響的，但變成我們就不會去即花了時間去討論這個禁酒的問題嘛。 我相信即係而家政府咧就唔係話仲喺度諗緊嘅階段嘅，我相信咧有一啲具體嘅方案咧，我相信已經係考慮緊，甚至係睇下點樣落實嘅。我同意而家個疫情嘅發展咧，其實唔容許我哋咧係按兵不動啊，或者係慢慢思前想後嘅。我哋要推出一啲果斷嘅措施，而個時間咧應該係數以日計去落實呢啲措施嘅。坦白講。 大家知道，如果我哋睇數據去決定嘅時候咧，其實數據必定係滯後。而呢個滯後咧，可能講緊係十日甚至係兩個星期之前嘅數據，亦即係話我哋今日做嘅決定只係針對緊兩個禮拜前嗰個疫情嘅狀況。呢、這、一個滯後咧喺科學上係不能避免，但係所以我哋要應該咧盡量減少個滯後咧，就唯有咧就係我哋盡快果斷去推出啲措施咯。所以你問我咧，我都即係敦促政府，希望能夠快馬加鞭咧，係數以日計之內去推出一啲果斷嘅措施咧，先至能夠令到香港嘅疫情咧係能夠壓制咯。 嗱，譬如咧嗰個考慮方向，即係你覺得其實政府直情應該有啲嘢諗緊㗎啦，即係喺禁酒令之外係諗緊㗎啦。咁諗緊嘅方向會係譬如好似係食限制食肆嘅營業時間，或者係限制食肆夜晚唔可以做堂食，只可以做外賣。譬如好似而家一啲連鎖嘅餐廳已經係做緊嘅一啲嘢，又或者甚至係即係飲食業界佢哋同阿特首見過就話依、這個承諾啊嗰、那個餐廳咧客。包半滿嘅啫，只可以即系唔可以坐滿曬嘅，咁亦都要增加台嘅距離。嗱，呢個係一個方向，而另外嘅一個方向咧，就可能係直情係要縮減咗呢啲咁樣嘅食肆咧嘅營業時間，譬如話限制佢可能係甚至五六點之後咧就唔可以再營業。嗱，呢個係另一個方向，而第三個方向咧，就甚至可以好似英國咁樣，亦都你哋有幾位同僚提出咧，係減少人群嘅聚集嗰個人數，甚至係以二到四人為限。因为譬如以英国来讲，其实他就是说公共场所是禁止两个人以上不住在一起的人聚会的。那究竟是哪个方向呢？香港现在在 想。当然我现在没办法去回答你，就是说在政府或者行会里面是讨论着什么或者哪个方向。但是我想大家都看到，其实我们不同的成员或者其他社会人士都就着这个方向在过去几天是表达过这些建议的。正如我所講，每一個建議裏面咧，必定有利有弊嘅。舉個例，你話我限制，如果係幾多點之後唔可以食肆要關門嘅，當然可以減少嗰個人群嘅聚集。但係亦都有啲人就話：喂，咁樣我哋其實香港真係有好多模範夫婦或者模範家庭，你會唔會其實如果佢哋真係冇得出街買嘢食嘅時候，呢、這個會唔會係帶來一個好難解決嘅問題啊？嗱，每一個嘅利弊咧。其實過去呢呢幾日我相信大家都充分討論，亦都係喺大家即係掌握之中。但係我覺得最緊要就係果斷地呢去作出取捨，去做出一個決定，呢、這個最緊要啦。咁、所以我相信喺好短時間我相信政府一定會有一啲果斷嘅措施推出嚟。 明白，張玉君，我想即係問埋最後一樣嘢。如果按你自己嘅判斷啊，譬如我哋真係行類似英國方向嘅禁足令，限制聚集嘅人數咧，係可能係二至六人或者係四人啊等等，法律上有冇問題啊？ 我知道就其實律政司喺呢方面係向特區政府提供支援咧，即係究竟剛才講嘅呢個方案，每個方案裏面究竟我哋喺法律框架點樣去做咧？特區即係律政司呢方面咧，係會提供即係支援咧俾特區政府。我亦都相信咧，其實喺我哋而家法律框架之下咧，係有方法做得到嘅。最主要我覺得係個決心嘅問題。 司法覆核嘅風險咧，呢個都可能要考慮嘅喎。 當然啦，但係我諗大家都知道，其實而家疫情嗰個嘅嚴峻程度，其實而我哋推出嘅措施，大家都知道，其實亦都係為嗰個公共嘅健康嘅角度去出發啦。咁亦都其實你見到喺世界各地，其實呢啲相類似嘅措施咧，亦都係推出咗嘅。咁所以嗱，當然啦，如果有個別係不滿嘅，我哋亦都即係覺得佢可以真係透過司法覆核，係透過法庭解決啦。但係亦都。政府唔應該因為怕有個別人士或者個別業界話威脅會提出法律行動，而去對任何措施都卻步。我諗呢一個咧，唔係解決我哋疫情嘅一個嘅態度咯。 好，唔該曬你張國軍傾到呢一度，麻煩曬張國軍係行政會議嘅成員。嗱，我哋嘅電話號碼係18721。禁酒令與禁足令之間孰優孰劣咧，同埋對於社會嘅影響大家點樣評估咧？有冇其他嘅一啲中間落墨嘅方案咧？電話號碼18721，大家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噶。聽眾江女士，江女士你好， 係你好，陳小姐， 係你好。 即係我咁睇嘅嗱，不論係禁足、禁聚集同埋禁酒咧，其實我個個方向都係好噶、因為點解嗱？呢幾次南地方啦，咁啊酒吧有問題啦。咁、但你话夜晚食嘢多人聚集，亦都系好大问题。咁其实可唔可以两样都一齐用？而且你我哋觉得立法会咧，即系我觉得我哋系够团结咯。其实以前即系成日讲啦，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其實以我哋香港的政府咁多嘅官員、咁多嘅行政啊、立法會議員，其實應該係要團結一致，諗個好嘅方法，唔好成日你如我詐，成日覺得嗰啲業界個個又受損失嘅，梗係話自己為自己利益着想，呢個係唔出奇嘅，因為呢個自由社會。但係我哋最緊要前提就係疫症一日比日緊要啊！今日四十幾宗。咁点搞呢？咁样我哋唔可以成一个港电。我哋觉得政府应该要果断，係啱嘅就去做，唔好理人哋讲咁多。因为如果你咁成日都成头驚鬼船，你驚拆嘅，你任何政策你落实唔到㗎。 明白，即係唔好 太过犹豫， 即係唔好瞻前顾后啦。 最紧要係监管。嗱，好似我哋以前啱啱开始嗰时呢，我哋下面嗰边啲人呢係冇乜人行㗎。但係依家呢好似我琴日返嚟咁样。我想翻屋企啊，但系嗰几条路口咧就好多树等啊，俾啲人坐嘅，啲人坐满喺度，个个唔戴口罩喺度倾偈食烟，而且屋咧好多地方都有啲人赌钱噶， 明白？ 好多院友， 明白？ 冇人去监管，你咁有咩好好处咧？ 好多谢晒江女士吓，即系乜措施都好啦，政府要果断同埋咧监管系最重要嘅。多谢晒江女士嘅意见。嗱，睇翻啦，今日咧嘅总计嘅累计确诊个案453宗之中咧，有43宗系新增噶啦。咁当中咧有14宗咧系冇外游记录嘅，但系都可以留意咧有3人咧分别系属于兰桂坊、湾仔同埋尖沙咀诺士佛台嘅一间酒吧嘅员工，有4个人系乐队成员，另外都有4个人咧曾经去过上述嘅酒吧，仲有另一个人咧系曾经去过中环砵甸乍街咧另一间即系有嘅酒吧噶。咁之前咧亦都最少有2个人咧系去过嗰个酒吧而确诊嘅，咁所以呢个真系要留意一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453宗。新增个案中14宗冇外游记录，除咗1宗仍然未知源头嘅个案之外，其余都涉及早前已知嘅个案，包括嚟自酒吧同埋乐队嘅个案。29宗有外游记录嘅个案，涉及嘅包括10名学生同2名嘅外佣。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涉及酒吧同乐队嘅个案系由同一间嘅公司管理，公司涉及120多人，其中16人确诊。中心已经将公司嘅所有员工定为密切接触者，全部人都要送入检疫中心。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话：，一名确诊感染新型肺炎的病人曾经入住普通科病房，有5名病人被列为他的密切接触者，要接受隔离观察。5人没有特别病征。另外，在有关病房照顾过确诊病人的职员有着住保护装备，涉及44人，暂时不用接受检测。何婉霞话：，该名确诊病人前日因为肚痛同埋有少少嘅发烧而入院，冇外游记录，冇接触过其他确诊病人。院方有为佢照肺片，冇感染迹象。入院嘅时候情况亦都稳定，因此安排佢进入普通病房。医院寻日为病人作测试，证实佢确诊之后，即时安排佢到隔离病房。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世卫组织偏袒中国的时候强调，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发生以来，世卫作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领域最权威、最专业的机构，为协调世界范围的抗疫斗争和防疫合作做出最巨大的努力。他们的工作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和赞誉。中国支持世卫在下一步的国际防疫合作继续发挥重要作用。新西兰基督城去年造成51人死亡的清真寺枪击案，29岁澳洲籍疑犯塔兰特突然改变态度，承认所有控罪。塔兰特星期四在监狱透过视像应讯，除了承认51项的谋杀罪，亦都承认40项意图谋杀同1项涉及恐怖主义的罪名，面临终身监禁。 受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听证会不容许公众出席。法官表明会等到法院回复正常运作，在受害者亲属见证下才宣判。总理亚德恩形容塔兰特认罪为很多受影响的人带来解脱。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同听朝早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听晚有几阵骤雨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近芜湖街，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咁由于荃湾工业区一带咧交通都系挤塞噶，而家影响到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都系非常繁忙。德士古道去大窝口方向咧，近住杨屋道一段车龙排到去青衣北岸公路接近淡江山交汇处。咁另外，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荃青交汇处一带咧，交通亦都系非常挤塞，车龙就排到近丽景。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同埋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根据今日咧，即系再更新多一次嘅数字啦。而家累计嘅确诊宗数啊，新型肺炎嘅确诊宗数喺香港嘅确诊宗数咧就系453宗。咁啊，有新增咧43宗嘅个案嘅，累计咧系453宗。咁而呢其中嘅个案之中咧，都值得留意啊，都有唔少宗数咧系同酒吧啦，同埋喺酒吧嘅表演。嘅乐队咧系相关嘅，咁包括咗系即系之前嗰个嘅酒吧嘅群组咧，都有陆续有成员即系增加咗个确诊嘅宗数啦。咁此外咧，其中一个系寻日初步确诊嘅22岁女警咧，亦都曾经系3月20号咧去过其中一间嘅酒吧嘅，而嗰间酒吧咧亦都系另外有员工咧系确诊嘅。咁究竟喺呢个咁嘅情况之下，到底即系如果系禁止啲酒吧賣酒，係咪會係令到嗰、那個聚集嘅人群係少啲咧？電話號碼18721，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請嚟飲食界嘅立法會議員張宇仁。張宇仁你好。 你好，陳燕平。 嗱，你哋咧就提出咗4个嘅招數，就話自發防疫嘅，係點樣做啊？ 嗱，我哋首先咧就講緊咧，就係、是、一咧就係、是、全所有人，我哋都要同佢探熱。同埋用呢個火酒液，咁跟住咧就所有顧客都要呢、這個戴口罩。咁咧，然後咧就除咗佢飲嘢同食嘢嘅時間可以除低。如果佢係唔戴口罩，我哋唔做佢生意。佢係喺度食嘢飲嘢， 唔做食嘢飲嘢都唔戴口罩，我哋都即係請佢走。 係， 呢個就第一樣啦。喺酒吧嗰度咧，喺酒吧嗰度咧，我哋就其實食肆、酒吧，甚至而家茶餐廳，我揾到好多嘅大集團都支持嘅。就係六點半過後咧，佢哋嘅座位，如果佢嘅出嘅牌或者佢現有嘅座位，當佢出牌係額外嘅座位，佢只可以過咗六點半咧，就係做一半嘅做一半嘅人客嘅生意。咁而家所有酒吧咧同埋娛樂事業咧，因應到呢個問題咧，其實我哋尋日都同特首都有傾過，就我哋同意咧係全部呢啲嘅樂隊，即係呢啲 live band 嘅咧，我哋全部取消， 係 暫停，就用音樂嘅啫。如果係有啲譬如舞廳啊、卡拉 OK 啊呢啲，我哋需要到用live band， 而家都唔會用，咁就亦都減低個風險。 系， 就我哋就希望嗰、那个疫情喺呢一个方面，我哋可以呢、这个唔系净系针对酒吧，其实我哋系整个行业喺六点半后咧，我哋都希望嗰啲，当然酒吧就做唔到外卖嘅，咁但系咧，我哋都鼓励全行而家都都多数我揾到嘅食肆就咁多商会嘅。都同意嘅。 但系咧，亦都有公共卫生专家咧，佢哋对于你哋嗰啲嘅四招嘅细节咧，有所保留嘅。因为譬如你话就算嗰间餐厅只系限招待半数嘅客人啦，即系明明系有一百个位，都只系招待五十个位啦。咁但系就唔系限于嗰个五十个人定系一百个人啊嘛，而系咧，譬如大家会唔会都系？大家坐埋即系同一个方向，如果都系对坐嘅时候，咁其实嗰个感染风险咧都会喺度嘅。另外就系、是、就算你譬如真系招呼五十个人，但系如果都系一台圆台咁样一齐对食啊，咁样亦都会有可能咧系有感染嘅风险。咁你点睇咧？ 咩嘢都有感染风险。你而家翻工对住支咪都有感染风险。你个录音室又有感染风险。其实我冇。講過話乜嘢嘢都係冇風險，就最冇風險嗰個咧，就係大家坐喺屋企做一支工，屋企人都冇對，大家唔好出街，連屋企人都冇翻工喎，因為佢翻咗工可能感染咗翻嚟又傳幾個，咁你話個風險係咪有咩嘢都有風險？那個問題就係我哋有好多時都要平衡嗰、那個風險嘅可以減低咗幾多少，或者個風險咪大咗幾多少。同要平衡，其實個社會係咪要攤緩咗落嚟咧？我覺得如果政府真係覺得個風險咁大，我而家唔係講專家，專家咧就咩都係風險嚟嘅。即係如果我講風險，行出街都有風險啦，啱係嘛？你唔一定有病毒，都可好多嘢可以發生。咁所以其實講風險咧，就即係我唔會去拗，因為我唔係呢一方面嘅專家。但我覺得要平衡。其實飲食業而家呢一個咁嘅做法咧。是將佢已經係隔開咗，好過話我要度人同人啊，甚至當然話啊，係咪我哋對住就有事啊，坐隔離冇事咧咁。咁所以呢個問題咧就係咪有事少咗，當然係咯。但係我覺得最主要就係當你有病你唔知啦，如果你戴住個口罩，如果你自己有火酒液，同埋你自己勤洗手，同埋咧你自己探咗熱，我哋唔係。你有少少病，我哋都招呼你。其實而家我哋全行，尋日都有共識咧，就所有嗰啲戴手帶嗰啲咧，應該家居隔離嗰啲咧，我哋見到就唔做佢生意，係會去即係舉報佢嘅。咁其實呢個咧，亦都係將嗰、那個係咪呢班人個個都有病咧？咁梗唔係咧，但係佢係因為我哋唔知佢去完外國要做呢個十四日嘅隔離，咁所以我哋喺多方面嚟講。我哋都希望將個風險減到最低，係咪可以減到零呢？當然唔係啦，係咪先？咁但係政府都要平衡啊！佢如果做一個措施係全面禁酒，或者全面唔俾開始，淨係可以做外賣，咁我就成日都講政府唔該你，即、就、係、是、我哋嘅租金、我哋嘅人工啊，同埋你本應要收嘅差餉，你都唔應該收，唔該你喺呢一方面。幫我哋飲食業去渡過呢個危機，咁當然而家政府都係講緊十四日，其實我哋呢個自發性嘅咧，亦都係十四日。我亦都希望聽緊呢、這個 節目的飲食業、嗯、原先我跟大家講是希望星期一開始，現在我都覺得那個急不容緩，我都希望大家可以提早在個星期六就去做這些的我們自發性去做的事。 嗯，剛才講到呢是不是可以、即是所有食肆都不做堂食啦，只是做外賣啦。我想問呢，如果、政府真的能夠仿效譬如英國這樣的做法，它就是為因為病毒疫情而無法工作的僱員呢就給八成的人工嘛，那當然都有過每月的上限啦。即是如果用這些方法，你們會不會接受是不做堂食只做外賣呢？ 嗱、只做外賣呢就同唔做堂食，甚至我哋問過曬嘅，唔做夜晚黑，嚇、啊、就做完去到六點鐘全面收市，或者成日唔做堂食，淨做外賣，咁你不如咧就嗰啲食肆你叫佢全部唔好開， 嗯， 咁你就找曬數， 嗯， 咁但係找人工我哋仲有鋪租嘛， 嗯， 咁鋪租點計啊？ 嗯， 同埋俾完鋪租過幾個月。仲有張差餉單嚟， 嗯， 咁你係唔俾我做生意嘅，咁所以我覺得業界其實我哋係唔止鋪租，唔止人工，唔止差餉嘅， 嗯， 咁其實仲有其他啲大數嘅，咁、嗯、所以如果政府喺呢個咁危急嘅時間，亦都覺得啲專家講嘅數字係咁啱聽嘅，係要減低大家嘅風險，咁政府就應該喺呢個防疫基金嗰度咧。去加好多碼，就幫我哋找嗰幾條數咯。嗯、 明白，即係必須要有更加多嘅補償啦。嗱，而家咧其實 我叫佢做補償，我其實我成日講補償咧，政府我睇唔到有法例，政府做嘢一定要補償嘅。係。咁但係始終大家都明白，我哋飲食業二十萬員工， 嗯、 你唔幫我哋手，我哋掟曬佢出街。咁其實始終政府都要遲早都要找數，咁不如就幫幫飲食業過渡呢兩個禮拜。嘅危機嘅時間，咁可能佢要使嘅錢仲少咗，咁我都希望佢喺個防疫基金嗰度咧可以加碼，同埋好似上次咁加得咁快，即刻嚟去等業界可以度過呢兩個禮拜嘅危機咯。 嗱，我想問你自己， 佢都希望，我希望佢呼籲啲業主喺呢兩個禮拜都應該全面啲租，咁政府就冇法例可以規管業主唔收租嘅。咁、但如果有嘅，我都希望可以政府做埋，但我知道佢系冇。咁但始终我希望大家喺呢一方面，大家都帮帮手咯。 我想问你自己嘅评估咧，政府会接受你哋呢四招嘅即系建议咧嘅几率会有几大啊？ 嗱，寻日咧，我哋同特首自己，我都估唔到佢，我原先都以为佢俾半个钟头我哋。 嗯。 咁我因为立法会嘅。投票咧，其實遲咗15分鐘。 嗯， 咁我都話可以唔可以押後半個鐘啊？咁佢得咁。咁但咧，其實由三點幾，我哋一路同佢開會，好詳盡、好坦誠，傾到五點。 嗯， 咁我哋而家講呢啲措施咧，佢都有明白。其實佢都有問所有專家講嘅嘢，掂唔掂咧？食肆生存唔生存到咧？唔好講政府賠唔賠錢。當然，整個問題就是當如果政府真的要做一些咁緊要的一個措施的時間咧，咁當然我哋就一定希望政府，如果你找曬鋪租、人工，我哋就冇問題。但如果喺冇呢個承諾之下咧，我哋其實都自愿肯幫政府去抗呢個抗疫，咁所以我哋就採取咗即係呢個推外賣六點半後。啊、起碼大家八折，跟住咧就堂食嘅話咧，大家要做嘅話咧、都唔該坐一半人。 我聽你咁講，似乎你嘅判斷都係樂觀嘅喎，覺得。 我唔可以話樂觀啊， 係 呢個係飲食業。尋日我哋六大個六個唔係大六個商會，加埋其實娛樂界啊、舞廳界啊、酒吧界啊幾個界別去傾，咁大家都覺得呢個係可行嘅。我哋要攞一個。即係點樣講啊？攞一個 common denominator， 大家可以即係有損傷，但係都可以接受嘅傷痛。咁、然後咧就幫助政府自願等佢未立法，我哋做呢樣嘢咯。 明白嗱，我想問，即係近幾日咧都有一個討論啦，就係更加辣嘅一招咧，叫做禁足令啊。你自己個人又點樣睇或者點樣評估咧？ 啊，呢、這個我覺得政府要去諗有冇需要。其實當然在這個酒 酒牌禁酒就影響8600间食肆。 嗯， 跟住咧，如果你話禁食肆開門，咁就有10000多间，即係我而家講緊係即係有食牌嗰啲啦嚇。當然就連埋茶餐廳，雖然佢唔賣酒，你都會影響佢。咁啊，仲有啲快餐唔賣酒，你都會影響佢。所以你禁食肆開門又係影響。如果你話禁曬所有人唔俾出街嚇，成個封城，咁呢個咧就睇下封幾耐。咁呢個就對所有嘅商界都有影響。咁所以呢個係每一個步驟你去做，我有理由相信啊，特區政府啊咁多嘅官員，無論特首、司長、局長都好，佢哋會不停咁平衡個風險同埋呢個抗疫，兼隔嗰個商業嘅行為同埋影響咗商界係第日點樣可以復原或者復甦咧？咁呢個佢哋都會諗嘅，就甚至好多人失業。到時候點處理呢一個即係嘅問題咧？就算疫情過去咗，但係個冇人有生意做，個個都因為呢次輸曬啲錢，或者個個破產，咁冇法子再開翻業。啲員工又去邊度做嘢咧？政府點樣揾工俾佢做？或者個失業救濟第日要去到幾大咧？咁呢個就政府要去評估同埋考慮嘅。 好，唔该晒你张月仁倾到呢一度啊。张月仁系飲食界嘅立法会议员，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一。大家点睇即系呢个飲食界同埋酒吧业界呢，佢哋头先提及嘅四招呢，包括进入食肆之前要量体温啦，咁啊要求啲食客就系除咗食嘢之外，其余时间要戴口罩啦。另外就系食肆最多呢只系接待佢嘅座位嘅一半嘅客人嘅数量啦。咁譬如即系50个最多只是招待25个啦，咁亦都是增加咧座位嘅间距，同埋推动咧夜晚6点之后咧外卖8折同埋不设堂食等等吓。18731，大家点睇？打嚟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You are fired. How do we say that politely? Okay, without offending people. 最近有听众咧问萧叔，我哋需要炒你啦。Okay, 咁公司嘅时候，我哋点可以得体少少，好似冇咁易得罪人咁讲咧？咁啊，萧叔其实觉得都系直接讲系会好啲嘅。咁但系有啲人咧，始终系中意婉转啲讲说话嘅。俾个例句，大家我哋可以点讲咧？如果个萧可能话 ，As you are probably aware.就你都應該知道 ，as you're probably aware, the company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restructuring process. 我哋最近公司咧就重組緊啦 ，I'm afraid we're gonna have to let you go. 咁咧，我好不情願地咧要話俾你聽，我哋可能咧係需要讓你離去啦。咁樣講多次成句 ，as you're probably aware.The company is currently undergoing a restructuring process, and I'm afraid we're going to have to let you go. 如果中间有啲咩字系唔清楚咧，我哋上翻我哋网站啦，就喺度睇翻成句啦。咁啊，当然有好无数嘅讲法嘅，我哋有机会再讲多啲。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一。嗱，咁譬如咧，頭先亦都舉過即係英國嘅例子啦，即係英國咧而家會係禁止啦一啲嘅人士啊，即係盡量係希望佢哋咧減少外出，盡量留喺屋企嘅。咁佢哋嘅做法其實係點樣咧？就係規定咗咧，你只可以出街咧買一啲基本必需嘅嘢，同埋咧出外嘅次數咧亦都係越少越好嘅。最好咧就唔該你用即係送貨服務啦。你如果是因为医疗的理由需要去即是出去的，这个是可以的。咁如果你返工都是得的。不过呢亦都讲话，即是如果你出去返工呢，最好就是你真是必要 咁樣啦，咁啊先至去啦，咁樣。咁另外咧就係、是、亦都叫啲人啦，就唔好去同一啲你不同住嘅家庭成員或者係朋友見面啦。嗱，咁啊，同埋咧就係、是、另外一啲嘅限制就係話，如果你係賣一啲非必需品嘅商店，譬如衫啊或者係啲電子產品啊咁樣，咁就即係可能關門啦。咁另外咧，如果係啲圖書館啊、遊樂場啊、户外嘅一啲嘅即係健身嘅場所等等咧，咁亦都會係關門嘅。仲有就係公共場所咧，係禁止兩個以上而唔係住埋一齊嘅人咧係聚會嘅。仲有就係譬如結婚啊，嗰啲嘅婚禮啊，亦都唔得啦。不過咧，喪禮仍然係可以嘅。電話號碼18721啊，咁你點睇咧？打嚟同我哋傾下。電話旁邊咧有一位聽眾喺度，係黎女士。黎女士你好。 系你好，你好， 你好，黎女士有咩睇法啦？ 我觉得咧，政府根本上做嘢又畏首畏尾咯。点解话畏首畏尾？我哋嘅源头而家最紧要就系、是、你又好多翻转头嘅人啦、啊，咁又啲电子嘅嗰啲又有啲人做，有啲人唔做，咁点解唔索性一次过佢一系喺外国或者喺呢度感染咗就系14天啦、啊？我。觉得呢个问题先系最大咯。 即系你的意思系点样啊？ 即系一次过喺外国翻嚟，即系都要禁呢个14天。你而家有啲咧又话要戴手链，个手链又亦都未必一定得啦，系咪？咁你有啲美国翻嚟又话可以但系有啲英国翻嚟又冇咁样。即係我覺得佢做嘢唔得千篇一律咯，咁你個，我覺得而家香港人咧個意識喺呢個疫情咧都好自律嘅，即係下意識都好自律嘅。你話嗰個源頭，嗱你而家第幾輪飛機又過嚟啦，係咪？咁嗰啲喺大陸過嚟嗰啲人又話唔使隔離14天，咁都唔係一次過咯，咁樣做法。即系始终系好似见火就冚火，嗰个水喉爆咗就整个水喉， 啊、 但系一次过个源头冇办法做得起嘅。 好啊，多谢晒你黎女士嘅意见吓。不过都补充啦，其实即系一啲嘅上个。星期四開始檢疫令生效之前咧，由今個月初開始，由我哋翻嚟香港嘅香港人咧，政府都建議咧，佢哋應該要盡量留喺屋企嘅。咁啊，跟住電話旁邊仲有位李先生，李生你好。 啊，陳小姐你好啊。 你好，李生。 多謝大家先。我想即係回應一下業界頭先嗰個代表咧，就講嗰啲説話。其實佢話搓手液或者戴口罩喺直接裏面咧，我啲一早已經必須要做嘅嘢嚟嘅，同埋即係呢個台數，譬如有50台咁減到一半，呢啲一早應該要做。其實我想話俾業界聽，或者任何一行聽，其實而家你哋任何一行係跌緊生意額，冇生意，甚至乎頭痛緊點去做生意去維持個現金流咧、支出咧，其實最重要一樣嘢係個源頭，係處理喺呢個香港裏面話事嘅人點樣去處理呢件疫情？當佢唔能夠完全去堵截，甚至乎完全去俾我哋感覺到，一般市民感覺到佢真係認真處理嘅時間，其實你點樣做擺十支搓手液，每一張台都有，每一台你都派個口罩落去，都冇意思嘅。個意思唔大嘅，因為最重要係你點樣做。但係你而家嗰個所有我哋見到眼見，就算基本佢話接翻啲回港嗰啲人啦，呢啲咁基本嘅嘢，佢處於一個高危地方，你就相信佢當地嗰個感染數字減低嘅時間，而佢哋連手帶都唔需要戴咧，就可以俾佢哋喺屋企可以跟住14日。咁最呢啲嘢完全俾人聽落去，根本係冇信心。你業界甚至乎你每一台送一盒口罩都冇用嘅。我開心話俾業界聽，你唔需要諗任何咩辦法。其實而家你見到好多外賣嗰啲好單意嘅。其實點解啊？其實你而家令唔到我哋啲市民安心，我哋點樣出去咧？我哋每8點前我哋就要翻屋企嘅啦，驚嘅啦，要一日要買3日餸，我哋啲動作係唔會停嘅。其實而家每個人都係自保緊，而見到政府所做嘅政策任何一樣嘢，我哋亦都係擔心緊。冇一個人可以安心， 明白， 你哋係會冇生意，任何一行都係跌曬嘅。 系啦，都要去处理。 应该要做多啲咯。多谢晒你啊，李先生。不过头先亦都正如李生补充啦，而家由武汉咧翻嚟嘅香港人咧，佢哋抵港之后咧系要做一个居家检疫嘅。有胡先生，你好，胡生你好。 啊，你好，主持人，我喺马来西亚打咩翻嚟？ 你好，系。 是我想讲下呢，就是香港政府在成件抗疫那个过程里面呢，第一波呢都叫勉勉强强，虽然呢都是叫落后形势，但是第二波的爆发呢，香港政府是绝对落后于形势。咁我讲讲呢，大马政府呢，佢哋都係迫于无奈呢，就要进行呢一个叫行动管制。咁係由呢一个3月18号呢最初开始呢，就宣布两个礼拜嘅行动管制。跟住呢前几日呢再宣布呢要延长去到4月14号啦。咁呢个行动管制实情呢嗰、那个核心嘅内核呢，香港政府要聽住，就係、是、咧將嗰個社交距離咧完全咧係減到基本上希望係零。咁啊點樣減咧？警察咧就喺主要嘅公路咧就設呢一個 checkpoint， 配合埋軍隊。咁啊最初實行嘅時候咧，就好多人咧就唔守規矩，照出街嘅。 係 好啦，咁。但系咧，食肆啦，讲下张宇仁。 不如咁样啦，胡先生，唔好意思啊，因为暂时时间所限啦，暂时倾到呢度。不过我谂，胡先生即系讲咗个重点。除咗有措施之外，仲要睇下点样执行嘅。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是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宏里大楼那段是车多慢驶，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新界的全清交汇处一带都是相当繁忙的。德士古道去梨木树方向近洋屋道那段的龙尾一路排到青衣北岸公路近长康村。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大跌幅股份、达飞控股、创星控股、新确科技、安然源中国和陆庆娱乐。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3， 日元 109.87， 瑞士法郎 0.972， 澳元 0.58， 澳元是 0.598， 加元 1.413， 新西兰元 0.587， 人民币 7.089，英镑兑美元 1.191， 欧元兑美元 1.095， 港金报14,800元，比上收市升60元。伦敦金每安司买入1,615.6美元，卖出1,627.08美元。港汇指数109.3，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比较车多，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另外东隧的港岛入口现在隧道后一带比较车多，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车龙排到近天马苑，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龙翔道桥面。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一段车多，龙尾近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龙尾近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将军澳道落车方向咧，近住康华苑一段交通繁忙，车龙排翻去将军澳隧道嘅管道入面嘅。咁由于较早前咧，将军澳道落车有交通意外，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都系车多。在新界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环宇海湾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丽景。锦田公路近住石岗菜站一段来回方向，现在交通都是挤塞的，龙尾分别去到狼屋村和锦田诊所。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清水湾道正直支去大清、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和青马大桥吸水门去机场。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 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自己做自己，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闹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地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日，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行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上嚟到傍晚嘅6:40嘅时间啦，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节目噶，咁啊，亦都咧系除咗陈燕平之外啦，亦都喺电话旁边咧有我哋今晚嘅评论员黎恩豪啊，黎恩豪你好。 是陈燕平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咁我諗呢，大家就都相当之关注啊，究竟特区政府会用啲咩嘅方法呢，係进一步係缩减，即係喺社会上人同人嘅社交距离啦，因为人同人嘅接触呢就係一个都好重要，而家係新型肺炎嘅传播嘅途径啦。咁近两日呢亦都有一个讨论，就係禁酒令就受到社会特别係飲食界嘅好多反对啦。咁但係有啲人就话不如用禁足令又如何呢，即是说限制在公共场所的聚集人数，譬如呢是说2至6个人，有些甚至就说4个呢就会是最好了。黎恩豪你又怎么看这 点？我想个原则当然就是减少就是所谓的社交距离同埋就是人群聚集的做法啦。但是即是要考虑的两方面就是说，当然我们看到外国好多即是有好多个国家其实都已经即是公布了类似的措施，但在香港做这件事即是不是切实可行呢？我们看回过去即是无论是政府推出一些所谓是即是防疫的措施，或者是要强制隔离的措施等等，其实即是在执法方面其实都是看到是很不明白，是根本是做不到的。那究竟是即是执法部门佢即係冇效率咁样去做，定係呢件事操作唔可行呢？咁其实係仲好多考虑。咁但係如果係透过立法嘅做法呢，一定会係引嚟即係社会嘅反弹嘅，因为呢个係唔係即係政府即係透过呢一个嘅透过疫情尝试去做一啲去限制公众聚集或者公众集会活嘅情况呢。咁我哋睇返成个香港嘅处境呢，其实係好有难度嘅，我都要承认。咁但係即係但是反过来讲，似乎而家问题唔系纯粹讲禁足令系咪 OK， 而系话本身政府推出禁酒令呢个嘅措施已经系一个令人哋啼笑皆非嘅举动啦嘛。因为即系你唔饮酒，唔通啲人就唔会聚集咩？你唔饮酒，啲人饮其他嘢就唔会就唔会增加呢个嘅社交距离咩？咁我谂政府现在系头痛嘅地方就系呢度。 嗯，不过正如你刚才所说，其实即推出种种措施之后，最重要都是怎样去落实執行的。其实除了是说要斩断个传播链之外，如果真的有一些人士是有病征的，有不舒服的，他们需要检测，那现在我们那个检测安排又是怎样呢？医管局呢今个星期起呢就会陆续试行一个的措施，就在急症室那里设立一个分流检疫站，原因就是要舒缓病床的压力。因为之前如果有一些即可能是怀疑的个案，他在那个等候的一些检测期间，可能他是会用了医院的负压病床或者负压病房嘛。其实这个都会是构成一个相当之大的压力的。所以他们现在的做法是怎样呢？就是分几类的。如果个患者求诊的时候已经有较严重的病征，比如发烧啊、气促啊、有外游记录啊，就会直送去隔离病房啦。咁但系佢求诊嘅时候情况稳定，不过佢系亦都有发烧同埋需要居家隔离，亦都系有一个外游史嘅，就即场咧取集佢嘅鼻咽样本，然后喺等候区咧等待嗰个检测嘅结果。咁但系如果佢系求诊嘅时候病征轻微咧，只系有一啲即系轻微嘅发烧或者上呼吸道感染，又冇外游史同埋确诊者接触史咧，就等佢咧攞个样本瓶翻去去采集个唾液嘅样本，再交俾咧政府嘅指定检诊所去化验嘅。嗱，咁但系头先咧特别系提到即系中间嗰项啦，如果佢系要等嘅时候，咁究竟点样等法咧？而家就话即系嗰个嘅隔离区咧，睇到有一啲传媒影到嘅相啦，就喺医院嘅出边设立一啲嘅帐篷嘅。咁帐篷入边就当然有座位啦。咁个座位咧系要求佢哋单向坐，每个座位之间咧就间距咧最少一米咁样。你又点睇呢啲措施咧？ 我想个困难就是我哋即系正如即系何柏良之前都讲，就是如果下星期即系出现个爆发社区爆发嘅话咧，其实成个香港医疗系统系负担唔到。咁我哋当然要问就系而家负担唔到嘅原因，就系话一直我哋唔肯即系、就是、政府唔肯早早封关啊，咁亦都系让到即系本身喺呢个抗疫前期已经有好大压力吓。咁、啊、但系如果面对而家呢个情况咧，其实我哋要问嘅就系话，我哋点样可以最有限嘅资源可以系做到最有效嘅一个防疫嘅保障啊嘛。咁头先你即系陈燕平你所讲，即系如果系针对啲可能病征冇比较轻微嘅，可能个采取方式，即系个应对嘅措施系唔同。咁其实呢个咧系会有一个潜在问题嘅，因为其实唔同嘅即系医学专家都明确讲到，就系话即使喺现在冇病征咧，唔代表系冇病毒嘅。就譬如今日即系我哋有即系几百位香港人喺武汉翻嚟嘅时候，即使佢哋冇病征咧，唔代表佢哋冇带住病，因为佢嘅潜伏期可以好耐，甚至有一啲医学即系嘅证明就系话，其实个潜伏期咧系超过14日嘅。咁、如果即係基于呢个即係症状即係唔明显，而有一种即係可能比较轻松嘅待遇嘅话呢，其实都系会即係造成一所谓潜藏嘅社区爆发嘅种子。咁但係现在嘅情况就係、如果即係公立医院真係会喺急症室或者急症室嘅范围去设立呢一啲嘅即係分流嘅设施嘅话呢，其实最紧要就係唔单止係针对即係呢啲潜在嘅患者，而係话令到其他都要使用急症室或者使用公立医院嘅市民，佢點樣都有有效嘅保障或者有效嘅區隔。咁呢一個我諗係要醫管局或者每間醫院，即係佢哋喺運作嘅時候咧，係需要保障嘅一個好重要嘅措施。 嗱，電話號碼18723，大家對於咧即係醫管局啊設立呢、這個分流嘅檢疫站就喺急症室嗰度啦。究竟你覺得會有幾大幫助咧？18723打嚟同我哋傾下，實際點樣做法咧？電話旁邊咧就請嚟醫管局嘅總行政經理，佢係負責病人安全及风险管理的何远霞医生。何医生你好。 何医生你好。 你好。你 们好。刚才我们都大约简介过你们那个新的分流检测的安排。那我们集中问一问，就是在急症室出面设立分流检疫站，到现在为止其实有多少个急症室已经做了一样东西？ 而家咧，暫時喺七個聯網嗰度咧，我哋陸陸續續咧都會有部分嘅急症室咧會開展呢個服務。咁長遠咧，我哋都希望七個聯網咧都有急症室可以安排到呢個服務啦。咁暫時咧，我哋其實已經有幾間急症室咧有呢個設施噶啦，咁樣。 有冇收到證未啊？暫時。 暫時咧都有即係個別個位數字嘅病人咧係有嚟過急症室，我哋都有幫佢做檢測嘅咁樣。 嗯，嗱咁啊，按照你哋而家嘅做法咧，就係佢喺急症室出邊咧，就應該有一啲嘅帳篷噶嘛。咁跟住就即係佢喺等候期間就可以喺嗰啲嘅帳篷入邊咧等候啦。咁但係你哋嗰個座位之間個間距最少一米咧，有啲專家就認為即係其實一米都唔係好夠喎，最少都要去到可能係兩米啊、兩至三米啊先至得咁樣。咁得唔得咧？其實可唔可以隔疏啲咧？ 嗱，先頭咧，有部分專家嗰個意見咧，我哋都有睇到。第一樣嘢咧，就係即係嗰個飛沫咧個傳播能力咧，佢哋個意見咧就係飛沫個傳播能力咧，可能都會有兩至三米，咁所以咧佢哋先有呢個提議啦。咁但係咧，我哋都有呢啲考慮咧，都有考慮嘅。因為首先咧，我哋啲病人咧其實係有戴上即係口罩嘅，咁所以咧即係嗰個飛沫嘅傳播咧就會減少啦。咁另外咧就係即係帳篷之間咧，其實都最少有一米嘅距離嘅咁樣。咁同埋咧，我哋都會喺一啲即係相對通風嘅位置咧，安排呢啲帳篷啦。咁所以係喺即係幾重保障底下咧，即係都加加埋埋咧。咁我哋都做過即係風險評估，咁亦都揾過我哋感染控制組嘅同事嚟睇過。咁佢哋都覺得咧符合翻，即係佢哋覺得感染控制嗰個標準嘅咁樣。 嗯，係咪如果再隔疏啲？即係想再安全啲咧，會唔會係有一個究竟嗰個容量嘅考慮啊？因為如果再隔疏啲嘅時候，你就未必可以設到咁多更多嘅座位啊嘛。呢個會唔會係你哋一個考量，就係點解定咗一米咁樣咧？ 嗱，呢個咧一米嗰個即係考量咧，其實同我哋喺病房咧一般牀與牀之間都最少有一米嘅距離咧，其實係相符嘅。咁當然啦，即係你哋先頭提過就話啊，如果隔得越疏，可以擺嗰個數量即係會話越少。咁呢個都係即係其中一個即係會見到嘅情況啦。不過我諗嗰個咧就唔係我哋最即係最主要嗰個考慮。反而咧就係、是、啊，究竟我哋嗰、那個即係、平時不嬲個即係科學實據嗰個考量咧，就係、是、啊一米咧，我哋都覺得如果個病人亦都同時戴上外科口罩咧，其實已經即係符合我哋感染控制嗰個標準咯。 嗯，李欣豪。 係啊，何醫生啊，其實即係我比較關心係嗰個人手嘅問題啦。即係如果喺即係唔同嘅即係急症室設立分流檢疫站嘅時候咧，其實即係人手調配上邊，即係有冇一個困難咧？又或者即係喺分流檢疫站工作嘅醫護人員，佢之後其實會唔會係實佢同一日，或者其實佢都會調翻喺即係醫院就調間嗰度工作㗎？ 是其實呢人手嗰個安排呢我哋不嬲都係有緊張嘅。咁但係呢就住之前都有提過啦暫時呢我哋觀察到呢急症室較早前呢其實嗰、那個即係人數呢其實相對減少咗少少。咁所以呢其實我哋都有能力呢可以調配到啲人手呢去做呢、這個咁個分流即係檢疫站啦。咁同埋呢其實呢調返轉頭講啦，呢啲本身都係我哋嘅病人嚟㗎嘛。咁所以呢其實我哋都係即係幫手睇返我哋自己本身有啲病人會嚟急症室嘅病人嚟㗎啫。 嗯，我谂头先啊黎欣豪关注一点咧，就系、是、譬如啲医护人员帮手喺分流站咧做完呢个检测之后咧，佢会唔会系会系调离，即系佢平时嘅一啲嘅工作岗位，或者系有几日嘅一啲嘅叫做即系隔离期也好啦，点都好啦，咁啊令到防止即系可能会出现一个同其他冇事嘅人士咧交叉感染咁嘅情况咧，即系会唔会咁做咧？ 哦，明白。嗱咁樣啦，本身首先咧急症室咧，我哋都係屬於即係一個高風險區域嚟嘅。本身咧佢都我哋就住高風險區域咧，其實醫管局咧都有一少少特別嘅安排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如果佢做滿兩個禮拜之後咧，其實會額外多一日嘅休息日啦。咁同埋咧就住嗰、那個住宿咧都有啲特別嘅安排，同埋咧亦都有啲特別嘅津貼。咁呢個咧就係、是、同其他喺高風險工作嘅同事咧，其實都係有同樣嘅安排嘅咁樣。咁當然咧，呢啲即係急症室同事咧，而家佢都喺急症室度做開，咁所以咧，其實就佢哋休息日之後都會翻翻急症室個崗位咯。 嗯。 即是中间大概有一日左右的间距啦，是不是？ 如果他会多了一日休息日，是的。 是黎欣豪。 系咁啊，何医生，其实即系我谂，其实现在即系除咗即系武汉肺炎嘅即系呢个问题之外，其实都平时都好多市民都需要去急症室嗰度即系求医嘅。咁其实即系你有乜嘢，即系你有咩嘅信息系可以即系俾到市民，即系市民其实系应该要做，即系想唔想额外又再做多啲嘅即系防护措施去急症室咧？定系话即系有一啲即系其他措施系会方便到啲唔系去做分流检疫嘅急症室求医嘅市民咧？ 明白。我相信咧，其实大部分嚟急症室即系嘅市民咧，都系真系有急症嘅需要嘅。咁但系咧都留意翻啦，我哋其实急症室咧有一个分隔区，咁就系叫发烧区嘅。咁所以咧喺嗰度咧，我哋嗰个检疫站咧，其实系会分开等候咁样。咁同埋咧，我都想特别提到咧，我哋做嗰、那个即系鼻咽嗰个抽取样本咧，其实喺另一个即系有负压设施嘅地方咧，帮佢做嘅，咁所以咧就同其他喺大堂等紧嘅病人咧，其实系分隔开嘅，咁所以咧即系佢哋喺嗰度等候嘅时间咧，都我哋都系提翻啦，同即系病人咧记住要戴翻口罩，同埋咧记住要即系用酒精搓洗液啦，保持手部清洁啦，咁样，咁呢啲就系即系我哋俾佢建议咯。 何医生亦都想理解一下，即系我想问咧，佢哋喺即系嗰、那个要检测嗰个人士啊，佢哋喺个帐篷嗰度咧，大概要等几耐先至会有个检测结果噶？ 系，我哋咧都会帮佢即系做完嗰鼻咽测试咧，其实都会即刻咧送上去实验室嗰度。咁我哋预计咧，大概咧嗰、那个病人咧需要等六至八个钟啦，咁样。咁期间咧就系、是、如果即系病人真系有需要啊，即系譬如佢哋系要去洗手间咧，其实佢可以同翻我哋同事讲，咁我哋都会安排翻佢去洗手间啦。另外都知道咧，其实即系都可能有需要即系有少少肚饿啊，或者即系有頸渴咧，其實我哋都有一啲即係輕食同埋有啲飲料咧，可以俾翻即係嗰個病人咁樣咯。 但係嗰六至八個鐘咧，如果好似依兩日咁樣，即係天氣譬如今日咁樣啦，天氣麻麻地，即係有啲雨濕濕咧，嗰六至八個鐘可能都會令到啲人士會更加唔舒服咧，因為始終喺户外啊嘛。 係。我都明白啦，即係其實我哋所以喺即係嗰個設立帳篷嗰個地方咧，其實即係最少要有個帳篷遮住啦。咁同埋咧都喺一啲通風嘅地方，希望咧即係空氣流通咧，令到個病人即係減低佢唔舒服啦。其實我哋都明白咧要等即係一段時間咧，其實都係辛苦嘅。不過都希望即係病人了解啦，其實佢哋有唔舒服咧，其實我哋都心急想幫佢檢測。咁所以咧，我哋都即刻帮佢做，即刻帮佢攞去化验室，希望尽快有嘅结果咧。咁如果病人呈阴性咧，佢哋就可以翻翻自己屋企，即系继续休息啦。咁 但系你点样防止咧？喺等候期间咧，啲人唔会乱咁走动，或者甚至可能走咗去翻屋企咁样咧？系咪会有人睇住，定系会点样噶？ 係啊，其實我哋咧都有啲同事咧會喺翻即係嗰個等候區度啦，因為正如先頭都講過啦，可能即係我哋都有部分人可能有啲需要，咁我哋咧就可以幫到佢。咁所以咧，其實我哋都有啲保安人員啊，或者我哋其他員工咧，就會喺嗰個範圍度睇下，即係病人有冇需要，我哋有咩幫到佢咁樣咯。 李欣豪， 係啊。何医生，头先听你讲咧，即系譬如喺分流，即系分流区嘅等候嘅，即系市民，其实佢去个洗手间咧，可能你都会有人陪佢哋去啦。咁但系其实，即系你哋有冇特别话，譬如系就住喺分流检疫站嘅，即系市民咧，其实佢哋有专用嘅厕所，或有专用嘅区域，即系俾佢哋去，系咯，即系俾佢哋去洗手间或者去进食嘅。即系个问题就系、是、啊，即系如果我系一个其他市民求喺急症室求诊嘅，然后我最后可能。即不知不觉是会同他们一起共用即洗手间的话，会不会都构成一种风险呢？ 是这个呢，在我们感染控制组那里呢，其中都有其中一个我们会看的地方来的。那通常呢，我们呢都是叫做就是单向流走啦。那所以呢，个洗手间度呢，我们都有特别的安排。那呢有部分医院呢都可以有就是那个就是独立的洗手间啦。这个都是其中我们会考量究竟就是实验室是不是 急症室咧，系咪可以安排到呢个测试嘅其中一个考虑点啦？咁 你要等六至八个钟啊！我想问呢六至八个钟咧，其实仲有冇得可以缩短嘅？你哋个化验室咧有冇能力可以增加人手，做更加多嘅样本，或者系加快个流程咧？ 其实呢我哋即係攞咗个样本之后呢，其实我都会尽快送去急症室实验室。咁呢如果佢即係啱啱譬如佢啱啱撞正佢开机嘅时候呢，其实我哋相信呢个检测呢可以快啲有报告嘅。六至八个钟呢就係、如果佢啱啱过咗，即係啱啱已经啱啱开咗呢班机啦，咁跟住然后呢再要即係等下一转呢，咁嗰度呢就可能都要返啲时间。咁实在上呢，其实大家都明白啦，我哋其实呢以前呢就係、开三转啦，其实而家呢都係开到即係五至六转，其实有一有呢我哋就都已经开緊。咁喺化验室嗰、那个即係流量嗰度个容量呢，其实我哋过往呢都不断增加，嚟緊呢我哋都会即係睇返个需求啦，咁同埋我哋人手啦配置啦，睇下係咪仲有能力呢去再增加我哋即係化验嗰个容量啦。咁 可唔可以再提高到你哋嘅容量呢？因为譬如如果睇以前即係做呢、這个流感病毒测试呢，其实每日可以做到个数量呢都比较多㗎。咁究竟咩原因令到你哋唔能够而家咁快地再去进一步提高你哋嗰个化验嘅容量咧？ 先头提过啦，即系除咗咧就系、是、我哋已经加咗几转之外咧，其实咧而家咧我哋都有帮手咧即系呢个卫生署咧做部分咧之前深喉唾液嗰个检测嘅，咁所以咧喺呢度咧，其实我哋就唔单止做自己而家即系有病征嘅病人啦，另外咧就系、是、其实因为卫生署佢哋都要帮一啲冇病征喺机场翻嚟嘅外国旅客啦，咁所以咧，其实我哋都有即系帮手佢哋做埋部分我哋之前喺即系门诊做嗰啲深喉唾液嗰啲，咁我哋都攞咗翻嚟做，咁所以咧就系点解话个容量其实已经系加咗，就系咁解咯。 即系除非你哋再加人手啦，否则个容量就好难再提升啦，系咪啊？ 人手是一方面啦，另外就是即係嗰個本身是咪呢啲有經驗嘅人啦，咁樣咁同埋咧，我都想即係話除咗即係加容量即係人手之外咧，其實我哋都對個質素咧係有要求嘅，咁所以咧都係要有經驗啊，有相對個 training 即係嗰個訓練，咁我哋咧先有信心即係做到一個準確嘅 result 俾大家市民咯。 多謝何婉霞醫生。 生活秩序加快恢复的态势不断巩固和拓展，中国已经向包括世卫在内的国际组织和80多个国家提供援助，中方将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继续支持国际社会抗击疫情。在天气方面，一股海洋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即是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现在车龙少了，龙尾即是接近东港中心，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的龙尾就在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不过后些少啦，观塘绕道介乎丽晶花园至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这一段都是有车龙的，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游泳池对开，路面情况在九龙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串这一段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 新界方面，屯門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就車多繁忙，影響到丁九橋面去屯門方向都是慢車的，龍尾在青魚幹線觀景台。另外錦田公路近石崗菜站來回方向擠塞，龍尾分別去到近錦田繞道迴旋處和加龍片場。另外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那段多車，龍尾城門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仓方向屯门、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和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记得停车熄匙，交通督导员和环境保护督察可向违例司机发出告票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启禀皇上，恭亲王传嚟语音信息一则。 播嚟听下。 系嘅，皇上。 皇上，我最近听啲宫女讲咧，食蒜头可以防肺炎，你要唔要试下？ 卿家同朕 check 下，此话当真？ 皇上，此乃 fake news， 如今假新闻横行，都系小心为上。只要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三朝早10:04嘅《开心日报》，佢哋就会为我哋破解种种谣言。 哦，真系谣言止于 fact check 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1噶。直播室除咗有陈燕萍之外啦，亦都有我哋今日嘅评论员咧黎恩浩噶。黎恩浩， 系你好，陈燕萍，大家好。 不如咧翻嚟，我哋又倾一倾咧，即系另外嘅一个议题啦。政府咧就安排第二批包机啦，会接载咧超过500名嘅湖北嘅香港人咧翻嚟噶。咁嗱，不过咧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质疑，就系话呢批嘅抵港嘅人士咧就唔需要咧系送去检疫中心，咁佢哋咧亦都系唔需要咧系戴手带嘅，咁只系需要咧自己翻屋企啦，就做居家检疫咧14日。根据政府官员嘅说法，佢哋就话咧，即系主要系透过家居检疫14日嘅方法啦，同埋用手机咧分享实时地点咧嚟做呢、這个检疫嘅工作吓，咁但系如果佢哋系本身个手机冇呢啲应用程式咧，卫生署咧都会被一个监察嘅手带佢哋。咁啊，原因系啲乜嘢咧？就系、是、最主要系指咧就系呢一批嘅人士咧就系、是、经过即系风险评估啦，问过专家同埋审视两地疫情之后啦，认为湖北省嘅疫情咧已经系大幅。緩和噶啦，咁所以佢哋翻去香港咧居家檢疫已經夠。咁第二咧就係檢疫嘅中心容量有限啦。第三咧就係滯留湖北嘅香港人咧，其實亦都經歷咗兩個幾月嘅小區封閉式管理，認為咧佢感染嘅風險較低喎。任浩， 嗱，呢個其實都令我其實係一個新嘅擔憂嘅，即係當然我哋係好歡迎即係香港人咧自己屋企啦，但係專家意見。徐昌即系一位中大医学院嘅教授都话，即系其实你喺湖北翻港香港人，其实系应该即系戴手带，同埋系要攞佢哋嗰个嘅深喉唾液嘅样本嘅，因为即系喺中国里边嗰个 咧，其實有好多嘅細節，可能好多資訊咧都係封閉，我哋都唔知道。政府依靠嘅評估就係話內地嗰個疫情咧改善，甚至要攞同西方國家發展嘅情況去比較。咁但係呢個比較係咪確切咧？我哋睇嘅係依幾日一啲學者嘅研究，無論係喺內地嘅。即係華中科技大學嘅研究都話，即係武漢可能有六成嘅感染病例係未被發現嘅。咁亦都係前排亦都有一啲嘅報道咧，就係有香港嘅報紙係揭露咗咧，就係原來內地咧係有超過40,000宗嘅感染嘅個案咧，係冇擺到去佢官方嘅數字。咁即係話其實內地嘅疫情係唔係緩和咗咧？其實係未知之數嘅。而我哋都冇辦法有效咁樣咧，係去即係得知到，即係可以有個透明度去知道內地疫情嘅發展。咁如果喺咁嘅情況，就係、是、單憑即係依啲表面嘅數據就話，即係內地兩地嘅疫情嘅狀況係可以容許，即係湖北返港嘅香港人係唔需要接受檢疫嘅話咧，我諗依一個咧都會造成一個對即係香港公共衞生同埋公共醫療有好大嘅風險。始終即係我哋去即係要求喺外地回港嘅港人去戴手帶又好，即係攞樣本都好，都係希望係即係預早即係、有一個準備，知道點樣去應對嗰、那個即係、可能出現嗰個新增嘅個案，亦都讓到公營醫療系統咧係可以有即係喺有限嘅資源裏面咧去做啲準備。咁但係似乎即係政府優待武漢。即系回港港人嘅情况咧，就唔系咁理想啦。 好，嗱，1872321，大家点睇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下。休息一阵，转头翻嚟咧，问一问专家意见啊。 香港电台第一台， 一齐抗疫有想法。 星期日下午， 管理新思维。 星博顾问公司创办人姚继志。 首先我想在网上开会呢，就是比如灯光啦，我首先觉得是你自己那个面容呢能够很清晰，可以在个网上啦。咁另外呢就是即、真的一个关怀的表情同埋语气同埋发自内心关怀啦。员工会感觉到的，虽然是隔住咗那个大气。 淨係喺个屏幕见到嘅啫。 要好好預備，而簡而該啦。咁你要定咗自己要講啲乜嘢啦，清晰去表達啦，要講到好清晰嘅。如果唔係咧，就係、大家喺網上咧，未必知點樣反應。 香港電台第一台，和你等待戰勝疫情時，最後勝利。Action！ 我係真心噶，切我。 哇！好演员真系好难揾噶，都系等我王喜亲自落场啦。港台电视31嘅刑事香港短片创作比赛，今年仲帮你揾埋演员，唔只有我，仲有郭业君、唐浩然、曾志豪、彭晴、崔洁彤、施芬同埋迪斯为你免费演出。详情上网页 rthk.hk/framinghk 睇下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1872321继续咧，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除咗有我哋嘅评论员咧，系黎恩浩之外，仲有咧我哋另一位嘅嘉宾啊，专家就系医学会嘅传染病顾问委员会主席梁子超医生啊，梁医生你好。 你好， 梁医生你好， 你好系嗱。咁啊，主要就關注到咧，頭先我哋都傾過啦，就係呢個搭第二批包機翻嚟香港，由湖北翻嚟香港嘅，即係香港人咧，佢哋就唔需要入去檢疫中心，咁啊，亦都咧係只係需要咧進行一個家居檢疫嘅啫。政府就話即係因為種種嘅考慮啦，覺得佢哋嘅風險都係低嘅，你點睇咧？ 嗱，我諗咁咧，大家睇啲譬如最近啲研究咧，嗱病學數據咧。可能要深入啲去睇啦，好多嘅病毒性嘅传染病呢，其实係有一部分人係感染咗冇发病嘅。咁喺国内呢，我諗佢有一段时间係将啲感染咗係冇发病嘅，但你搵到病毒嘅嘅病人呢，佢哋冇纳入啲数据度。咁但呢个讲緊呢，係嗰陣时你话六成嗰啲係讲緊二月嗰陣时嘅问题呢，即係话係好早时间嘅事，呢、這个即係话去做啦。咁佢當時入面，我諗佢嗰個系統入面啊，係好大量病人喺武漢，有啲呢啲係冇病徵嘅人話冇被診斷出嚟嗰啲咧，咁其實就係、會有嘅。咁但係佢哋似乎係有一部分佢揾到有病毒嘅，其實佢哋如果係揾到嗰啲咧，照佢哋入面嘅傳媒報道入面咧，佢哋都係將嗰班人隔離咗，只不過係冇抌落數據度。咁呢樣嘢理唔理想啦？咁大家去判斷啦。 我哋最主要睇下就话佢哋根本上个传播链有冇断到，咁呢样嘢系重要嘅。咁喺而家嗰个我哋 2G 嘅数据度咧，可能咧就系话你即系话系感染咗嘅人，有七个可能系会即系话你有病征啊，有其他检验出嚟，可能有几个有三个可能系冇咁先算啦。咁但系如果我哋发现啲个案睇个趋势就咁，如果你系隔咗几个潜伏期入边，你都见唔到一啲系有病征或者呢啲咁嘅确诊到嘅个案咧，咁其实都有理由相信你个传染链系断咗嘅。咁变咗入边咧，你就算系有呢个冇病征嘅即系病毒阳性嘅病人都好咧，如果佢系冇晒呢啲咁嘅确诊个案咧，如果你相信呢个数字系真嘅就咧，咁其实亦都系代表咗咧佢个传染链系断咗。咁又唔需要特別擔心，咁但係當然咧，你話係我哋有冇啲本地嘅數據睇翻佢個風險咧？咁其實就係最直接嘅、最直接嘅呢樣嘢，唔使信大陸數字，信翻我哋自己數字，睇上一批喺武漢翻嚟嘅人啦，佢嘅感染比例似乎嗰幾百有四百幾人入邊，佢係一個就即係話係喺長嘅觀察上面有啦。咁、那個風險入邊，相對我哋而家喺美國翻嚟啊、英國翻嚟嘅數字。都唔係高嘅，因為佢相對我諗係比較低啲啦。咁但係當然啦，你話係俾佢哋係入去一啲嘅隔離嘅設施，當然係最好。如果你有嘅話，咁、但係問題咧就係話我哋而家隔離設施咧都要留俾我哋有啲嘅社區可能嘅爆發，譬如你嗰個樂隊啊嗰啲問題啦。咁、亦都係就算連歐美嗰啲入邊，我哋都俾唔到佢隔離設施啦。咁、你話如果將啲隔離設施俾呢啲喺湖北翻嚟嘅，咁就似乎唔係好恰當，因為你嗰啲設施入邊其實係好快飽和，咁、變咗我哋都唔能夠即係話掉以輕心啦。咁變咗從呢啲咁嘅角度嚟講嘅，佢究竟能唔能夠即係話係加強嗰個檢測呢？咁就係因為而家其實我哋連檢測用緊嘅嘢，其實已經所有實驗室我諗佢已經去到盡㗎啦。因為你好多嘅檢測入面呢，無論你係喺急症室啊，喺呢啲私家診所啊送去啊，同埋你係有啲係話佢要做一啲嘅其他嘅測試入面呢，其實入面你俾嗰啲回流啲英美嗰啲做個檢測嗰度個數目都好大啊，咁變咗咧，你話係咪真係話需要去再做呢批咧？咁我自己覺得又呢樣嘢又未必真係需要咁做，咁但亦都係一樣嘢啦。佢哋真係家居隔離咧，咁就其實佢哋係究竟係用程式好啊，定係用手帶好咧？咁其實入面咧，如果佢哋係有手帶嘅，唔係用曬啲手帶嘅，咁其實我自己覺得用得手帶嗰啲，用得一致性又會比較好啲囉。咁但係你話佢哋真係話而家連啲手帶入面都用得七七八八嘅，都開始要唔知點樣可以唔能夠重用嘅，佢又面對呢樣嘢嗰陣時候就係唔夠手帶嘅問題囉。咁呢個係一個唔夠資源之下入面佢哋覺得係應該咁分配嘅。咁呢樣嘢我覺得就都無可厚非，只不過就話我哋始終係有啲嘅高危嘅人入面，如果我哋唔能夠用一啲所謂定點嘅地方酒店或者定點嘅地方去做呢，始終喺家居嚟講呢，其實就唔係特別理想㗎啦，無論喺邊度返嚟都係唔理想。 明白。但係梁醫生頭先你都講啦，就話即係如果你相信啲數字，即係內地嗰啲數字係真嘅時候，咁就即係呢一批嘅人士可能個風險都係比較低啦。咁但係譬如可唔可以考慮到嗰個檢測能力，其實可唔可以做到一樣嘢呢？最少係咪可以做到一個抽樣嘅檢測呢？正如就係之前有一啲嘅外地返嚟香港嘅人士，佢哋唔係個個都要留樣本去檢測，可能部分人留樣本檢測嘅啫。呢、這個抽樣其實應唔應該都去做呢？ 你喺統計學上呢，如果佢哋上一次係四百分之一機會，你而家幾百人翻嚟，你抽樣，即係你根本上抽樣出嚟，多數都唔中嘅，唔中又唔係表示佢冇。其實入面你嗰樣嘢係抽樣檢查，其實係一個形式俾大家睇，係冇科學根據嘅後邊，因為你個統計學上係冇可能發現到嗰啲。真係評估到佢嗰個感染比例， 明白， 因為你嗰個機率咁低嗰陣時候咧， 你是要抽晒全部样本你才可以肯定它究竟比几多少、抽样是看不到它的情况。 所以这件事也是没意思的。 所以抽样呢就是说你是个比例，譬如说你是要有三四成以上它是感染了的。咁你抽樣入面呢就可以抽一個細樣本可以睇到感染幾多少、但如果你係得四百個入面有一個你抽樣，咁你抽幾多少個呢係冇用。 黎欣豪 係啊，梁醫生啊，其實即係我哋現在都其實定一個好關心嘅就係其實家居檢疫嗰個實際嘅執行方面啦，因為其實我哋過去呢一兩個星期都睇到好多即係外地回來嘅香港人，其實即係即使係需要做家居檢疫，但係都有好多漏網之魚，即係違反咗規定嘅情況。咁其實你自己覺得，其實喺未來呢兩三個星期，有冇需要再做多啲係限制人群聚集嘅措施呢？又或者係真係好似你所講，應該即係更加要去即係去勸政府係用翻個酒店檢疫嘅做法。 嗱，我谂嗰个酒店检疫，我哋几时都叫政府做嘅，只不过即系佢似乎唔多酒店有问题定点，但有啲酒店自己都做紧。咁反为系咩咧？你话嗰、那个我哋系点样，即系话系收紧嗰个本身聚集到咧？其实你睇翻我哋香港咁多次爆发咧，其实都系咧，无论喺个公司又好，喺酒吧又好，喺嗰啲食肆又好，喺宴会又好。全部都是在聚集的時候沒有戴口罩那時引起的、其實呢我們有些夜晚的娛樂場所有些根本上譬如你在這裡吃飯、在這裡唱歌、在這裡即是說喝酒呢它肯定是沒有戴口罩還有裡面呢你其他那些的一些夜晚的宴會那些呢又是在這裡有問題而問題就是我們呢就是說你需不需要針對這些情況是進一步限制即是话你本身是话你夜晚唔俾营业又好或者你本身入面有啲必要嘅一啲嘅酒楼或者一啲本来嘅酒楼食肆可能你限制嘅人数啦譬如你几多人啊嗰啲以上但你话一啲嘅非有啲嘅娱乐场所譬如话你本身好多人喺度坐好耐嘅一啲酒吧又好卡拉 OK 又好究竟可唔可以即係大家諗下长痛不如短痛即係停咗两个礼拜呢咁大家可能喺呢啲方面，大家可能要去睇下點能夠即係話係保障大家。同埋另一樣嘢係咁啊，其實係世界衞生組織咧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佢係建議你好多時候人與人之間保持兩米啊，兩米嘅距離。咁你兩米嘅距離入面咧，一來我哋喺社區未必能夠做到，就算我sorry 係。 我一来我哋喺社区未必能够做到，就算我哋喺社区做到咁先算啦。你喺工作场所入边咧，你根本上就算我如果唔戴口罩，我距离你两米，除非我企定喺度。如果我周围行咧，我系因为我咳嗽又好啊，或者我讲嘢好嗰啲飞沫咧，染污咗你张台，染污咗条街环境咧，其实一样会传染。所以我哋亦都话咧，就算喺嗰个办公室嚟讲，如果大家行嚟行去有机会共用任何设施嚟讲咧，其实就算喺办公室入边应该都戴口罩。正如我哋有一间咧，就喺即系话你个办公嘅地方入边，我哋有群组爆发一样咧，嗰度嗰啲全部人系冇戴口罩嘅。就算你入边近同埋远都好咧，因为呢个病嘅病毒可以残留喺环境，我哋就算系保持点距离都好。如果我是跟住佢行或者佢又行嘅，大家互相行动，我哋染污咗环境都系会传染。所以就算你保持到两米嘅距离入面呢，就话喺一啲多人去嘅地方入面呢，其实如果大家都戴口罩呢，大家避免污染嘅环境呢，咁自己再由隻手掂到嘅机会呢而感染咗自己系少咗。因为洗手唔能够分分钟洗，但你口罩就可以分分钟戴完呢，就唔会影响个环境。 梁医生，你头先亦都讲到，即系人同人之间个区间系需要多啲啦。你头先亦都讲过，不如长痛不如短痛，即系会唔会系有一个即系十四日嘅时期，稍微系可以限制到即系人群聚集咧？咁我想问，即系你对于而家各个嘅地方，佢哋都几严格地去做一啲嘅叫做禁足令嘅措施啊？譬如有啲咧就系禁止即系公众场所咧超过即系两个人啊，或者四个人嘅聚集啊等等，你觉得以香港嘅实际情况嚟讲，呢啲咁嘅措施系咪真系行到咧？ 嗱，我谂咁啦，如果我哋系冇用嘅口罩咧，就算你用头先佢哋而家地方用紧啲措施入边咧， 其實你見佢好收效入面咧，都唔係好收效。 嗯， 其實咧就係、是、如果你純粹係要增加人與人之間嘅距離，想控制個疫情咧，就一定係去到啲好極端嘅措施，直情好似國內咁樣，即係話封閉式管理咁樣咧，你根本上冇機會接觸到嘅，直情係咩嗰陣時候咧？你肯定嗰個措施就可以將短期內將佢嗰個病個傳播系數，即係將嗰個繁殖系數咧降到好低嗰陣時咧，你喺短時間之內控制到個疫情，一定係要做嗰個措施係要果斷。所以變咗你話，如果你真係話要用呢樣嘢嚟控制，又想短時間內奏效咧，你一係就唔需要做。如果你真係要做咧，就係要去到盡咯，即係話你直情有啲嘅娛樂場所可能要全面禁制。咁你希望短時間內將嘢係過咗一段時間之後，可以慢慢俾佢恢復翻。如果你做一半唔做一半咧，就永遠拖落去，不斷都有個社區喺度延續鏈咧。落去嗰陣時候咧，就大家永遠都唔開得翻工。 嗯，明白，好，唔该晒你啊，梁子超医生，暂时同你倾到喺度，唔该晒，系吓，咁啊，梁子超医生咧，佢系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嘅主席嚟嘅，电话号码18731，大家对于即系头先所讲嘅吓，而家喺湖北翻嚟香港嘅人士，佢只系需要实行一个家居检疫就得啦，咁同埋咧，亦都未必需要戴手带，大家点睇咧？打嚟18731，同我哋倾下。 祝心理主持 黄仲远、 李秋婷。 佢咧唔系唔知道个严重性，亦知道呢件事唔啱，但系佢觉得唔会我中啩。个心理状况咧，首先第一个咧就系不现实嘅乐观。其实你有啲提议嘅，即系例如啦，隔离之前咧都有少少嘅 briefing 话翻俾佢听，就算你系后生，嗰啲后遗症令到大家可能系会更加慎重咯。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继续翻嚟咧，自由风，自由风啊！咁啊，黎欣豪，我哋听一听一位听众啊，张先生嘅意见啦。张生你好， 张生你好， 系，请讲啊。 我觉得咧，即系喺湖北翻嚟嗰啲呢班港人咧，其实应该系一定要做一个测试咯， 嗯， 即系病毒测试咯。你最起码都要做呢，即系佢哋啲唔知有冇带菌噶嘛， 嗯， 你唔可以话，因为佢根本始终喺湖北，即系嗰啲曾经发过疫症嘅地方嚟，同埋。大陸嗰個係採取一個話，如果係冇病徵，但係咧就有病毒，佢都唔計數噶嘛。咁呢班人喺大陸都冇接受過任何個檢疫嘅喎。 係 咪先？除咗體温，咁你咪即係將呢批人啊同埋你入到嚟啊咁寬鬆處理，就咁喺家居入手帶都冇，話去 check， 其實即係好似如果翻即係當初嗰個檢疫制度就係 hea 咗嗰樣嘢。你警察會唔會想去特別 check 呢班人啊 ？check 問問啊， 嗯， 有冇用 WhatsApp 嗰啲完全都即係冇冇辦法即係追蹤到嘅，係咪先？ 係即係會唔會擔心啲人自己走咗出街啊，或者食嘢買嘢 有手帶啲人，香港人會唔會監察到？好似而家呢批歐美人士，呢班人冇嘅喎， 嗯， 又唔公布佢嗰個地址啊。人 啊、不過張先生啊，頭先咧，即係專家都講到一點，就係嗰個檢測能力嘅問題啊，即係我哋可能都冇乜未能夠提升到嗰個檢測嘅容量，咁所以你話叫佢哋全部人都做一個檢測，呢個都有難度喎。 係啊，但係冇咁講嘅話唔夠喎，呢個測試劑啊，只不過係呢位梁醫生佢自己咁講，估樣都估出嚟嘅喎。啊，如果政府只不過話嗰啲手帶嗰個，佢話佢冇。呢批港客，喂，已經一早已經預計到噶啦，你都知嘅，預計到係用唔到，即係嗰啲Google Pay 啊嗰啲啦，你咁耐嘅時間，你都準備唔到內地用嗰啲軟件，係咪搞錯啊？ 明白，好。 你咁樣準備， 好多謝曬阿張先生嘅意見，亦都聽一節7:30新聞報道啊，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梁志德报道新闻。本港新增43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累计453宗。新增个案入面有14宗系冇外游记录，除咗1宗仍然未知道源头之外，其余都系涉及早前已知嘅个案，包括嚟自酒吧同埋乐队嘅个案。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话：酒吧乐队群组有16宗确诊，包括到酒吧消遣的一名女警。那间酒吧和乐队由同一间公司管理，公司涉及120多人。中心已经将公司的所有员工定为密切接触者，全部送入检疫中心，亦都会追踪其他曾经到酒吧的人。一名驻守深水埗警署的22岁女警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她在今个月的20号和另外一名警员到涉及兰桂坊群组乐队曾经工作的一间酒吧，可能和相关群组有关。张竹君说，那个女警曾经到靶场训练，其后和3个警员吃下午茶。今个月24号她在警署内开始发烧，之后求医，被问到有多少警员属于密切接触者并且已经接受检疫，张竹君说一直就事件和警方联络。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说，那个女警昨天到明爱医院接受检测，有大约半日时间留在普通病房，44名医护人员和她有过接触，所有人都穿着合适的保护装备，暂时没有医护需要检疫。欧洲的新型肺炎疫情仍然未受控，西班牙单日新增655宗的死亡个案，累计4089人不治，确诊病例就增加8578宗，至到超过56000宗。西班牙的死亡病例昨天已经超越中国，成为继意大利之后第二多。为了压制疫情，国会通过延长紧急状态两个星期，并且扩大封城令的措施，民众除了购买食物、药物或者工作等非必要的行程之外，只能够留在家。欧盟27国领导人稍后举行视像会议，讨论应对疫情。美军发表声明，说默克坎贝尔号导弹驱逐舰昨日穿越台湾海峡，表明会继续在国际法容许的任何地方航行。在北京，国防部发言人任国强重申，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批评美方近来在台湾问题上消极动作不断，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严重毒化中美两国两军关系，是极其危险，中方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任国强说，中方绝不容许外国势力打台湾牌，亦都绝不容忍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行径。解放军有坚定意志、充分信心、足够的能力挫败一切分裂活动。在天气方面，预测是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而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的九龙入口而家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另外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游泳池。路面方面，在九龙区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摩士公园游泳池一段车多，龙尾近新光中心；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咧，车龙就排到近康庄道桥底。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沙涌去屯门，同埋元朗公路唐人新村去屯门。最后，道路安全会就提醒你，药后驾驶后果严重，记得食咗药就唔好揸车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 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一封家书， 一声关注， 一句寻常的 寻常的。 香港的科研发展在今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底下有什么贡献呢？香港家书请来理工大学常务及学务副校长魏炳刚教授和我们分享一下他怎么看香港的科技产业发展优势。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要改？ 唔使改。 要改？ 唔使改。 选民登记资料使唔使改？唔系靠估噶。 check 下资料库同限期前交表就得啦。 现有选民登记资料如有更改，要在4月2号或之前向选举事务处递交表格。 搬长屋的选民记得加上最近3个月的住址证明。 想知道自己的登记资料是否正确，可以随时登入选民资料网上查阅系统查询。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疫情告急，为人为己都最好尽量少外出，但是不是人人都可以在家工作，翻工放工又会战战兢兢，学生被迫在家学习，但是日日困在家又要赶学习进度，压力就更加大了。在疫情中可以怎样调整自己的心态呢？今晚邓达志、马恩赐和吴桂生医生会讲逆境逆思。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评论员黎恩豪。 自由风，自由风，时间来到晚上的7:37，继续找回我们的评论员黎恩豪出来。黎恩豪。 是，陈燕平和听众大家好。 我想今天大家都会关注一宗的案件，就是中西区区议会主席亦都是民主党的郑丽琼。他在凌晨时分就被警方那里上了去他的家，然后就将他拘捕的。根据警方今日的说法，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莫俊杰就说，是在凌晨的时候在葵青区拘捕一名60岁女子，她涉嫌干犯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之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的。她就说，近日发现有人在社交媒体非法发布一个警员嘅个人资料啦，包括佢嘅相啊、姓名啊、警员编号啊、地址、电话啊等等，亦都有人咧喺社交媒体咧鼓吹暴力、煽动仇恨嘅言论。咁佢又话咧，即系警方会检视被捕嘅人士咧有冇同时系触犯私隐条例嘅罪行，亦都会征询咧律政司嘅意见。咁啊，被捕人士咧有冇违反咧旧年啊系高等法院所颁下嘅两份禁制令，即系禁止咧系公布警方及其家人的相关资料，有没有触犯到藐视法庭罪的。现在这条法例应该就是讲的是法例的第9和第10条。那两条其实是个罪名是控罪是什么呢？第9条就是讲是煽动意图，第10条就是讲一些就是相关的罪行。黎恩豪，你怎么看今次这个事件呢？ 我想我哋如果要睇呢个问题呢，唔係纯粹去睇究竟警察有冇权去拘捕啊郑丽琼主席，佢係中西区区议会嘅主席。亦都唔係纯粹去睇呢，即係佢係咪干犯到而家嘅法例。我哋要睇嘅呢，就係而家呢个刑事罪行条例本身係唔係合理，一个合乎事宜同埋合乎我哋香港嘅基本法嘅同埋本地人权法嘅条文。第二就係警察做呢个做法呢，其实是不是有权用尽 定係咧喺冇任何法律基礎之下咧去做嘅一個拘捕行動。你都頭先都講到，警察其實即係佢現在拘捕完鄭麗瓊主席之後，先至話再研究係咪會干犯舊年法庭頒布嘅禁制令，即係話係根本現在未有足夠嘅證據做呢個行為。 兩樣嘢嚟嘅喎，黎欣豪兩樣嘢嚟嘅喎，即係嗰個禁制令就係、是、 個問題乜嘢咧？就係話。问题就是说任何同煽动意图罪或者同煽动有关的罪行呢，按我们现在普通法的原则呢，它一定是要同暴力是有关联的。而当它同暴力没有关联的时候呢，而就单单用这个罪行去拘捕任何人发表的言论呢，其实就是干犯了我们的表达自由，也都是违反了就是联合国的人权公约，也都是违反基本法第39条。即是话现在香港的法例因为殖民地时代流落嚟的话呢，其实他们这些法例呢是跟我们现在人权法和基本法是相违背的。但是政府没有去审视，没有去修订这些法例，就容许我们的警察呢就是用这些法例去拘捕人。咁所以关键就係话，第一，警察拘捕佢哋呢唔合理嘅。第二就係呢，律政司其实冇理由呢去循住呢一条嘅线路呢去起诉郑丽琼。咁呢个系好紧要。而第三样嘢睇到就系点解，即系我哋睇到而家呢啲法例咁不符合基本法、咁不符合人权法嘅要求，警察仍然系使用呢？咁呢个就好明显，就系话警察系有权用尽，要用尽殖民地时代嘅恶法咧，系去打压民选嘅议员。而呢个做法咧系有系统同有组织嘅。我哋睇翻过去三个月，警察系先后拘捕咗三个区议会嘅主席。而個理由呢亦都係唔充分嘅。我哋啱啱過去星期日喺元朗嘅即係公眾集會，元朗區議會嘅主席黃偉賢，佢只係去涉錄警員佢哋執法嘅情況呢，就俾警員話咗差辦公拉走咗，之後都要將佢即刻釋放。嗱，咁效果係啲咩呀？就係話佢哋啲做法呢，目的唔係要即刻即時控告你，即時送你去法庭，而係要痛嚇你，即係我哋英文所謂嘅 intimidation， 係要哭去阻嚇同埋去威嚇呢一啲民選嘅議員。而呢啲民選嘅議員嘅功能呢，正正就係監察政府、監察呢啲警員嘅作為有冇胡作非為。咁所以做法呢係充滿政治性，亦都係呢製造咗一種警民緊張、警察同埋民選議員對立嘅氣氛。 嗱，不過黎欣豪，你話即係拘捕嘅理由唔充分咧，但係最終其實都係講證據嘅啫嘛。即係如果佢能夠提出充分嘅證據，以證明咧佢哋呢一個拘捕同埋檢控係合理嘅，咁應該係咪冇乜大嘅問題咧？即係最主要就係個理證據係乜咧？ 陳燕平嗰個講法咧，其實係忽略咗即係整個我哋香港嘅司法制度。 嗯， 我哋嘅司法制度即係一個嫌犯，佢要證明自己冇罪，佢首先係俾警員拘捕之後，仲要律政司起訴，然後再上去法庭，透過喺法庭裏邊咧審，最後先確定佢係咪佢咧，即係佢最後咧。佢先至係可以正式無罪釋放嘅。如果佢真係冇犯呢個罪，喺之前佢一直都係嫌犯，佢有佢喺參與成個訴訟過程嘅成本，而中間係有好長嘅時間，亦都要用好多嘅成本咧，係去讓佢變成係一個即係嫌犯去看待。而警察唔單止係針對緊民選議員，喺過去有七千幾位嘅示威者咧，到現在咧仍然係部分係被還押，好多人仍然係咧係做緊呢一個嘅保釋，佢哋都冇辦法。即係喺警察濫捕嘅情況之下咧，係可以即係免去一個即係嫌犯嘅身份。咁換言之，即係話警察嘅濫捕咧，某程度上就係阻嚇同埋係控制咗香港社會某一部即係去行使表達自由、行使言論自由嘅市民咧，佢哋嗰個人身嘅自由。 咁當然即係最重要，其實香港都係採取一個無罪推定嘅。咁佢雖然係被控告，咁但係亦都係要由控方提出足夠嘅證據咧，去證明即係佢真係能夠入到罪嘅。咁而頭先亦都講啦，就係警方咧，佢今日嘅解釋咧，就係話拘捕鄭麗瓊咧，就係話留意到網上有激進煽動嘅言論，將一個警員起底同埋喺社交平台咧發布佢個人同佢家人嘅資料，就係話涉嫌違反咧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同第10條嘅具煽動意圖罪。咁而另一方面咧，就係同時攞走咗佢嘅手提電話去調查佢有冇干犯私隱條例同埋藐視法庭。呢度就係另一樣嘢嚟噶啦。咁但係我哋關注就係究竟刑事罪行條例第9條同第10條具煽動意圖罪係一條乜嘢嘅罪行咧？不如轉頭翻嚟，我哋請教一下專家。 卫生署策动，香港电台全力支持健康香港2025。 每日喺屋企翻工，电子表都显示我日日净系行得个十几廿步。我谂翻到工嗰阵啊，啲同事肯定唔认得我啦。 之前咪教过你咯，每星期做最少150分钟中等强度体能活动啊嘛。 而家又唔出得街，点做体能活动？ 边个话屋企做唔到体能活动噶？跟我一齐上网睇翻条关于体能活动嘅短片，一路睇一路做，咪够体能活动量咯。 当你处于险境，有一个人将你救出危难； 当你绝望，有一个人伸出援手扶你一把； 当你失却尊严，有一个人为你维护。 这个人值得你提名他参加香港人道年奖。 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香港红十字会、香港电台合办香港人道年奖2020，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手下留情，今个星期嘅嘉宾系 佢太太。 大家好，我系手下留情之友杨正华， 亦都系佢妈咪。 香港又加油，身体健康。 佢仲系爱回家入面嘅 Rebecca。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至10点，刘伟恒、梁礼勤、何亨，仲有我阿婶沈可欣， 手下留情。 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继续翻翻嚟自由风，自由风。电话旁边除咗有我哋嘅评论员黎恩浩之外咧，另外都有港大法律学院教授陈文敏嘅。陈文敏教授你好。 你好， 教授你好， 系你好，系嗱，请教一下啦，究竟呢个刑事罪行条例之下嘅第九同第十条咧，具煽动意图罪咧，系一个咩嘅罪行嚟噶？ 其实呢条咧就系一个几有争议，同埋系有几长历史嘅一个罪。即系如果我哋讲得比较远嘅时候咧，呢条罪行咧喺普通法入边，甚至可以追溯到去17世纪嘅时候咧，当时。即係有一個叫做 Star Chambers 咧，喺英國嘅時候咧，就專愛嚟對付異己嘅時候咧，好多時就係用咗呢一條咁嘅罪行。咁佢喺普通法一路都流傳咗一段時間。咁其實咧，香港殖民地通過即係啱啱成立咗之後冇幾耐咧，其實喺1846年左右咧，其實香港已經有一條類似嘅法例咧。咁你當時就係針對一啲書本啲刊物發動一啲表達一啲煽動性嘅言論。咁而係大概係喺1907年到1914年之間咧，就正式確立咗一條咁樣嘅煽動性罪行啦。咁就當時亦都喺1914年嘅時候咧，就將佢個範圍就擴闊咗好多噶啦，就包括咗任何嘅刊物。咁而家嗰個版本呢，其實係喺1934年左右嘅時候呢係修訂嘅，咁就而一路呢就沿用到依家，咁喺大概係70年代左右呢就將佢擺咗入去我哋嘅罪行條例度，咁但係其實喺30年代到依家呢就冇乜改過嘅。咁而喺呢條罪行呢係喺50年代、60年代咧，上世紀50、60年代就係用得好多嘅。咁最初係喺50年代初期啦，一來係由於啱啱中國內地入邊咧係改變咗個政權啦，咁而亦都當時係發生咗韓戰啊，剩啦，咁香港港英政府當時就好驚咧。共產黨喺香港係會影響到英國嘅政權，所以當時用呢條條例咧，大部分係針對一啲咧係煽動或者係一啲係去質疑英國政府嘅管治權力嘅文章或者性啦。咁而去到60年代最出名嘅，當然就喺暴動之後咧，係很大量用過呢條條例咧，係當時控告尤其是一啲左派嘅報章啦。咁其實50年代到60年代咧，即係由大公報啊，到當時嘅新晚報啊，剩啊，其實冚唪唥都俾呢條罪控告過嘅。咁而佢個範圍係相當之闊嘅，因為只要係任何嘅刊物啊，咁有任何嘅言辭係引起可能係對香港政府嘅不滿啊，或者所謂產生唔同階層嘅敵意啊，咁煽動他人使用暴力啊，咁其實佢個範圍相當之闊嘅。咁但係喺70年代之後咧，甚至喺70年代之後到依家咧，其實一路都冇用過噶啦，呢條條例係。咁而政府喺尤其是1991年通過咗人權法案之後咧，咁當時有唔少嘅法律界人士啊、學者啊， 都曾經批評過啲條條例咧，係唔係個範圍會太過闊嘅？ 嗯， 咁而喺2003年嘅時候，當政府想修訂23条嘅時候咧，咁當時亦都有唔少評論，甚至當時後來董建華佢哋最嬲尾出嗰、那個建議咧，都有涉及修訂過呢一部分嘅。 嗯， 咁所以其實而大部分人大家嗰陣時都好，而一路點解政府又都唔用，尤其是九十年代之後咧？其實都好多次咧，係啊冇嘗試去用過呢條條例咧。其實亦都係擔心咧，就係呢條條例咧一引用嘅時候咧，佢個合憲性係一定會被質疑嘅。咁變咗咧就係話，即係如果你唔用咧，仲好好地擺喺度，但你一用親咧，法院咧就無可避免有人會質疑佢。譬如而家我哋可以質疑佢係咪違反人權法案啊，會唔會違反基本法咧？咁而佢嗰個合憲性咧，就一定去被法院即係、就是、要處理嘅。咁所以今次鄭麗田案件咧，即係。即係如果警方係要用呢條條例咧，就無可避免地咧，呢條條例成條條例咧，究竟會唔會違反人權法案咧？呢、這個香港法院就會直接面對嘅。咁、而大部分人睇到就因為呢條條例咧，第一即係其實呢條條例類似嘅概念咧，喺其他啊普通法地區都有。咁但係喺咁多年入面呢，大家對呢條條例嗰個理解呢都已經逐漸收窄㗎。咁就變咗呢，就係話即係你一定要一啲行動係涉及一啲暴力或者鼓吹暴力嘅時候呢，先至會啊可以構成一個罪行啦。咁如果純粹文字上嘅嘢呢，啊咁就一般法院對呢個題呢條條例呢啊都用一個相當之苛刻嘅演繹方法去啊，唔俾呢條條例可以有咁容易影響到嗰個言論自由嘅，咁所以即係今次嚟講咧，我即係如果純粹係話啊鄭麗瓊係啊公開咗個警員嘅身份證，咁呢個似乎好難係涉及煽動啊意圖嘅刊物啦，啊咁亦都有私隱條例可以處理，咁如果佢係違反話啊法庭嘅禁令，你可以有藐視法庭啊，咁如果用呢條就係淨係針對嗰部分咧，我相信係。相對一來未必能夠入舉證成功，二呢亦都會可能將呢條條例的合法性呢法院呢係會有機會處理，咁而呢條條例本身因為佢嗰個範圍係太過闊嘅時候呢，咁、我相信亦都唔容易過得法庭嗰一關嘅。 嗯，系啊，陈文伟教授想请问啊，就系、如果我哋睇翻咧个法例嘅条文啦，譬如第九条咁样咧，佢有两项咧，就话系引起或者加深香港唔同阶层居民间嘅恶感及恶意，或者系煽惑他人使用暴力嘅。我想请问，即系你可唔可以进一步解释咧？如果要真系入到嘅时候咧，系咪一定要证明佢有一个实质嘅行为系做紧？而我哋相信呢啲行为好。可能会引致到头先条文所讲的效果，先至能够入到罪嘅咧。 如果字面度咧就冇个咁样样嘅要求嘅， 系 啊。咁而如果我哋喺70年代、60年代睇嘅时候咧，啊，当时甚至有啲法院嘅判决都话唔系特别需要有行为嘅。咁但系如果我今时今日再去解釋呢條條文咧，我相信咧就好難話你就咁用文字話，因為我引起文字挑撥離間，或者甚至係有啲人不滿，因為你話引起民間不滿或敵意咧，其實好多嘢都可以噶嘛。咁但係咪咁樣就叫做煽惑咧嚇？咁我相信咧就如果你冇一啲好具體嘅行動啊，令到即係話真係你所講嘅嘢係會付諸實行嘅。雖然就算你未必係真係去實行，但係起碼咧，你所發表嘅言論啊，而除咗言論以外，係有一啲行為令到人哋覺得係你真係會去做啊，定啊，即係嗰個關係咧，係要好接近先至可以能夠入到罪咯。 另外我亦都想请你回应一下呢，就係汤家华资深大律师亦都有一个咁样嘅说法嘅，即係因为网上有唔少人呢就转载啲起底贴文嘛，咁有啲人质疑点解淨係針對鄭麗瓊一人呢，咁样汤家华嘅说法就係话转载贴文呢从来唔係一个答辩嘅理由，法庭係唔会接纳，而且亦都要视乎呢发表者嘅身份，如果佢嘅社会地位高、公信力高、属于公众人物呢，咁情况就自然唔同啦。你点睇呢一个咧，系咪系咁样去衡量嘅咧？法庭会系 嗱，就理论上，无论你系发表或者转载，都系发表嘅啊。咁所以咧，就喺呢度上嘅分野就唔系好大嘅。咁所以就系即系，就算你唔系第一个人讲，你系转载人哋嘅讲法，因为你转载嘅时候都系继续发表咧。咁即系法律上就冇一个咁样样嘅分别嘅啊。咁但系咧啊，即系严格上嚟讲咧。 無論你係轉載、你係發表、又轉載再轉載，理論上都可以觸犯呢條條例嘅。咁但係即係政府點去告你呢？咁當然即係如果你發表嗰個人咧係無名小卒，冇咩人識你嘅時候咧，又冇乜影響力咧，就可能警方唔去即係跟進咁解啫。咁、 嗯、 但係法例就唔會話因為你係知名人士咧，所以我就要針對你，你係無名小卒，我就唔針對，唔係咁樣樣嘅咯。 嗯，嚇，黎欣豪。 是啊，陳教授有兩個問題啦。第一個就是其實即係今日警方都話就會研究究竟譬如鄭麗瓊係唔係即係都觸犯咗法庭嗰個嘅舊年嘅禁制令。咁但係即係依個民事禁制令嘅情況，其實警方係咪可以直接咁樣去執法，係去即係去即係處理依、這個即係觸犯依個禁制令嘅罪行呢？第二就係其實我哋睇翻過去依幾年咧，香港政府或者律政司其實都用咗好多即係好陳年嘅即係殖民地時代留嚟嘅法例咧，就係、是、去針對。即係言論自由或者針對表達自由去做一啲嘅即係訴訟嘅行動，你自己覺得其實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其實我哋成日話爭議擔心二十三條會立法會再嚟，其實係咪即係就算冇二十三條立法，其實現在法例都已經可以做到二十三條立法嘅效果？ 就第一樣咧，就啊，因為如果法庭係有個禁制令咧，咁警方係可以執行嘅。即係如果你違反個禁制令嘅時候，咁呢個都係我哋一個基本嘅法治，就係、是、我哋即係相信法庭嘅命令係需要去執行噶啦。啊，咁所以嗰個係可以嘅。咁反而咧，我會覺得奇怪嘅就係、是，即係鄭麗瓊，你佢區議會主席啊，你都知佢住喺邊啦，你揾佢絕對唔難咧，使唔使半夜三更去屋企拉佢咧？ 嗯， 咁、啊、似乎、嗯、即係警方呢個咁嘅處理手法咧，係故意高調，仲要半夜三更去拉人嘅時候咧，啊，我就覺得可能警方都要去解釋下呢、這個唔係一個係諗住會即係即刻會啫，啊，即係潛逃嘅人，又唔係你揾唔到嘅人咧，嚇、啊，咁會唔會俾人一種感覺，政府即係警方其實係想即係落下下馬威啊，定係點樣樣咧，嚇、啊？咁二咧就係、是、即係如果你用呢條條例，咁即係似乎警方都即係呢邊就話要落呢條 charge 告人，但係嗰邊其實佢都未係即係搜集得好清楚嘅證據，當佢俾人問嘅時候，佢又知唔以對嘅時候，又話要律政處決定，咁使唔使咁高調咧？咁樣樣係啊，即係如果你話佢即係揭露警方嘅身份，你咪跟嗰條，你咪用私隱條例告佢咪得咯嚇？咁點解又要攞多一條？啊、即係明知係相當之具爭議嘅出嚟，啊，咁究竟即係點解要咁做呢？我覺得係警方可能都可能需要去解釋一下嘅。 嗯， 咁二咧就係、是、近年咧係的確係即係好多時佢哋揾咗啲好陳年嘅法律。咁呢個亦都點解即係喺法律上面有時咧成日就話，即係喺法律政府有時通過啲法律嘅時候，有時都叫我哋話待住先啦、啊、嚇。啊咁用，但係法律一寫低落嚟咧，其實即係你唔知佢幾時會用咯。所以點解立法嗰個過程係要咁嚴謹？點解我哋立法會嘅議員係需要去把關？即係啲文字寫得好仔細嘅，即係你一落咗去之後咧，以後點樣用法咧，就唔係你可以控制嘅。咁而而家我哋睇到其實有好多過時嘅法例，不過因為冇修改到咧，咁即係俾政府攞翻曬出嚟咧，會係 嗯 嚇，而即係呢度帶出再有一個問題嘅，其實。咁即係頭先阿提到嘅啫，即係其實我一路都攞呢、這個都係有個咁嘅睇法，就係、是、當嗰啲人話我哋廿三條立法，我哋冇有廿三條憲法責任嘅時候，其實我一路都話我哋而家嘅法例咧根本就已經好嚴苛，而我哋而家嘅法例根本就已經足夠去保障國家安全，所以呢個唔係廿三條立法嘅問題，而反而係我哋應該修改現行嘅法例咯。 嗯，吓嗱，陈文最后想问问啊，即系正如头先亦都引述过啦，有啲网民都话，咁、其实都有其他人转贴嗰个贴文个噃，咁系咪都其他人都应该可能会担心会有机会系被警方即系以相关嘅罪名去拘捕咧？即系你又点睇咧呢样嘢？ 理论上系嘅，吓、啊、而即系佢唔告你唔等于话佢唔可以告你啊，咁亦都唔系一个答辩理由啊，即系等于我哋话，即系有时警察我哋见到有三个人违例泊车，点解你净系拉我唔拉其他两个咧？咁你会唔拉其他两个，未必有一个答辩理由。咁但系呢个亦都睇到点解个法例会系咁宽阔啦啊，因为只要你触犯就你系有发表嘅。啊，咁變咗你，如果你係做咗呢個發表嗰個咧嚇，咁、啊、你係有機會啊，會啊，所以即係當大家喺網上發表言論啊，網上轉貼有時咧係要小心，唔好乜嘢都亂咁轉出去咯。 明白，好多謝曬陳文敏教授，唔該你係港大法律學院嘅教授，亦都唔該曬黎欣豪啦。節目時間到此為止，拜拜。